病毒学家认为，对于大多数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第三剂可能没有必要性，但高龄人群和特定高风险群组仍然有必要接种加强剂。另外，法国新增接近24000宗确诊病例，再多127人染疫不治，连续三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00宗。教育部长表示，为应对变种病毒带来的风险，将推动学生接种新冠疫苗，保证新学年开始后所有学校都能够尽可能开放。英国新增36000几宗确诊，比起前一日增加2600几宗，再多113人染疫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894点，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3，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0.18美元，卖出价是178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挥手，我是印尼人，我是建筑师，我喜欢吃臭豆腐，因为闻落去好臭，不过加咗甜酱同辣酱，吃落去又觉得好好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就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啊，咁啊六点零九分，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91%。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已经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无论你系而家已经翻紧工啦，咁啊香港都有好多朋友咧，好似我一样，即系一早翻工。咁我虽然系六点开麦咧，不过其实五点松啲，可能就已经翻咗嚟电台咧，就要工作。准备定啊咁样，咁所以咧都系一早咧就出门口嘅人嚟嘅。出门口嘅时间，天都未光啊吓，咁啊见到太阳都仲未升起，漆黑一片。咁啊希望咧即系而家需要准备起身嘅你咧，就已经可以迎来呢一个阳光啦。早晨啊，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工作咧，虽然系周而复始，可能你嘅工作每一日感觉上咧都好似喂好乏味，翻到公司咧都系觉得做差唔多嘅嘢，令到你嗰个动力啊，翻工嘅动力越嚟越低。有啲人咧会觉得喂做电台嘅工作啊，或者做艺能界嘅工作咧，感觉上咧系丰富好多咁样，无论电台定系电视，又或者系。其他嘅传播媒介，好似每一日嘅工作咧，系好唔同嘅，接触好多人同埋事啊，感觉咧系丰富好多嘅。喺呢方面咧，我哋的而且确接触唔少嘅人嘅。咁但系在我嚟讲，行行接触嘅人都多。我哋每日嘅工作咧，可能都系混音啊、写稿，甚至乎咧就系度下好多唔同有关节目上边嘅新嘅点子。呢啲都系我哋每日周而复始嘅工作。个问题，呢个关键就系在于我哋点样去到对待每一份嘅工作事情。我哋会唔会当佢一份新嘅工作？例如我哋谂宣传声带嘅时候，我哋都会谂啊，一个系一个新嘅宣传声带，我哋有啲咩要做？呢个环节系新嘅环节。纵然啊，我哋每一个星期咁样都有啲同样嘅环节，但系内容都系每一次新去到构思嘅。所以即使是沉闷的工作，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原来你发觉每日都是新的一日，新鲜感呢是很重要的。不少的成功人士都说到，其实乏味的工作容易令人觉得疲倦，甚至乎失去斗志。关键就是你怎样去到看待这些你认为乏味的工作，它可以成为你每一日新的一日的新的挑战。只要你每一日愿意花多少少时间去将佢转一转、扭一扭，咁样嘅话，你就发觉乏味嘅工作或者一样嘅工作都可以变得有趣味。然后你好快脆去到超越咗呢份工作嘅时候，咁你咪以后唔使对住佢，同埋可以去到啲新嘅岗位咯。既然我哋嘅脑袋喺度嘅话，千祈唔好浪费，有时间喺我哋工作上面谂多啲新嘅点子啊！ 嗨，如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凑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 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遥遥短裤的男孩，谁人是少艾，自然清脆。 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参新鲜，新事完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开拓，行入超级市场随意挥霍，林林总总。无空虚的错觉，新机点太多。 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你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追风筝的源头，对错有我欢笑， Candy 加上菲林奕康，新一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始投资组合，定还是还在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着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成日都听人家说健字饮水，那到底人应该饮多少水才足够维持每日的生理呢？最近甚至在网络上面流传，只要越饮得多水就越可以有助减肥和排走脂肪毒素，这个讲法又是不是真的呢？香港营养师学会认可营养师 Annie 就说了，在营养学的角度，按时间饮水和减肥其实就未必有直接关系的，不过就建议每次饮水的分量就不要太多，避免造成饱满感的假象。他亦都话，虽然多啲饮水同减肥未必有直接嘅关系，不过亦都可以透过定时饮水改善身体嘅状况同埋饮食模式，达到减肥嘅效果。再加上饮水咧系有助血液循环嘅，如果可以加快到新陈代谢，其实都变相可以帮助到肠道蠕动噶。咁自自然然亦都可以改善埋便秘嘅问题啦。不过他亦都提出饮水的关键时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首先，第一杯水应该在早上起身之后，咁样可以补充水分，唤醒消化系统，同埋促进血液循环。食饭之后就避免立即饮大量嘅水， 因为咁样咧反而会冲淡咗胃酸，影响消化嘅、哦。至于做运动之前，其实就应该要保持身体有足够嘅水分去应付运动嘅。运动期间饮水亦都可以帮助身体降温，避免脱水。至于运动之后补充翻失去嘅水分，避免脱水，亦都系关键嘅。有医生亦都提到，人应该按照自己嘅体重计算翻每日嘅饮水量。体重每一公斤就要饮25至35毫升嘅水。若果攞个平均值30毫升嚟计啊，假设你体重系60公斤，每日咧就最少要饮1.8公升嘅水啦。另外，亦都可以观察自己尿液嘅颜色，睇下系咪呈淡黄色。如果是呈淡黄色的话，就代表身体的水分足够了。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些健康问题出现的。例如脑袋会不清晰，因为 70% 的脑细胞都是水啊。当身体缺水，反应就会特别迟钝的了。其次，泌尿道的感染情况也都会出现的。因为长期缺水，尿量就会比较少。而如果尿液长时间停留在膀胱，就容易滋生细菌，形成了泌尿道的感染，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肾脏衰竭的。身体缺水亦都有机会导致尿道结石，同头先的道理一样啦。当尿量太少的时候，尿液当中的钙离子浓度就会相对高了。不单止是这样，身体严重缺水的话，大肠就会在粪便当中吸收更多的水分，粪便自然就会变得更硬，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便秘的了。还有啊，身体在缺水的情况下会分泌出大量组织胺去重新调整关节内部的水分分布，而当这些组织胺进入了肺部，就可能会形成气管痉挛，即是所谓的过敏了。所以如果你都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记得都要把握饮水的时机和饮水的分量。饮得太多或者饮得太少，身体都会失衡的。可以按照头先医生建议的体重计算方法，找回大概每一日需要饮几多水。作为女士的我，更加相信女人是水做的，饮得多些水，听说皮肤都会漂亮一点。所以今日开始，我们不妨一边饮一边变靓啊！ 当一双一双像白雪似的落，一双一双像上帝似的轻轻地，请享受至死党。一双一双在服侍我的党，一双一双像奉养你的头头地，才相信自己多甜美，只想。 网络出面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继续收听紧神光第一线，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星期六日嘅天气系点咧？嗱，而家就27度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咁啊持续酷热，咁所以咧都揾咗一啲有关于可以海边或者出海嘅玩乐，其中一个咧就钓鱼。香港都有几个就大型的钓鱼台，即是简称是鱼牌，可以就给你提议，你看看你会不会有时间可以一家人或者拍拖去。其中一个就是榕树澳鱼牌，它可以说是香港全港最大的海鱼养殖场，那个有超过就100户的鱼牌，在02年的时间更加就被政府选定为鱼牌休闲垂钓的好去处。由于鱼牌位于内湾，是一个天然的避风塘，所以鱼量亦都特别多的。除了一般钓鱼之外，部分的鱼牌更加提供 BBQ 唱 K， 还有水上活动等等各类的消闲活动，适合一家大小去的。每一个鱼牌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则的，有啲咧就只可以钓鱼噶咋，咁啊唔可以带走啲鱼获嘅，咁啊有啲咧就好似放堤咁样，或者喺一啲叫楼上铺捉墨鱼咁样啊，任钓任拎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就去望一望之前咧，都可以再又问一问佢哋嗰啲规矩系点。好啦，另外一个咧，咁啊仲有乜嘢地方咧，就是、西贡上船啦。西湾啊，其实亦都有一啲叫做垂钓乐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就规模都几大㗎，咁喺啲木板上面行啊，又见到佢哋呢喺度晒下嗰啲嘅叫做咩咸鱼，咁令到呢成件事呢就非常之鱼牌。好啦，咁如果你话喂头先你讲过榕树澳啊或者係西贡啊，有冇啲其他地方嘅呢？咁当然有啦。好啦，元朗方面都有㗎喎，咁元朗流浮山上白泥村亦都係一个呢专业嘅，嗱呢个就係淡水嘅钓鱼场嚟㗎噃。鱼类亦都非常之丰富啊，例如呢就大家鍾意嘅譬如桂花、鲈鱼啊、黄鳝、白鳝，仲有鲩鱼等等。咁钓场除咗可以呢就有钓鱼服务之外啦，更加呢亦都有一个呢就有盖嘅烧烤场嘅，咁亦都可以有多方面嘅娱乐去到俾大家。另外就仲有一个啦，大埔嘅三门仔啊，其中亦都有一啲叫做钓鱼会，咁钓鱼区嘅面积都好大嘅，亦都有啲座位可以俾大家一路坐低，咁一路咧就放空，又一路钓下鱼。鱼入边有啲乜嘢种类咧？例如系青斑、黄蜡仓、黄脚蜡啊、黑蜡啊，或者系红鱿。仲有啲例如系叫做鱼粽啊、章鱻啊、芝麻斑等等嘅，咁其实个种类都相当之多。咁如果我有见过唔少朋友咧都有去过呢一个嘅，咁啊睇下大家几个嘅，如果想钓鱼嘅，会选择边一个啦？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未知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 清晰释放的还不够， 画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情操，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形状跟你一样， 天边两人似双桨，是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也发当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新来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游戏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点开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旁人评判眼光，早已拥有下厨烦恼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 光迷惑，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出面27度的气温啊，咁好快就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又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英国外相蓝韬文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王毅表示，阿富汗问题已经进入政治解决的关键阶段，当地局势仍然存在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和引导，而不是施加更多压力。中方愿意继续在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作用。蓝韬文表示，阿富汗不应该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阵央，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应对阿富汗难民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强调解决当地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意大利传媒报道，意大利政府准备在原定在十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主持召开 G20 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洲国家为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承担责任，强调土耳其无意在阿富汗动荡中成为欧洲的难民收容所。自从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大批阿富汗民众争相离开国家，出现混乱场面。最近几个星期，随着塔利班席卷全国之际，已经有几千人进入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欧洲需要为逃离阿富汗的民众承担责任。安卡拉政府已经在接壤伊朗的边界采取措施，那里是阿富汗人进入土耳其的主要途径。他又说，土耳其可以与塔利班组建的新政府谈判，讨论双方的共同议程。翻嚟本港，一名32岁男子日前在鸭脷洲海怡半岛的张永发医生诊所抽取咽喉拭子样本检测，其后对新冠病毒初步呈阳性，无病征，病毒量低，入院后检测呈阴性，亦未有抗体。卫生防护中心话，男子在金钟翻工，有30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隔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到诊所视察之后话，医生在抽取样本之前曾经为其他病人接种新冠疫苗，有可能在抽针过程令疫苗病毒弹出，估计样本受疫苗污染的可能性最大。提醒酒精都未能够破坏病毒核酸，要用漂白水清洁，又建议诊所医生将打疫苗的位置和取样检测位置分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 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咧，就是当拍摄完回到家，冲完的靓凉，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这个 moment 真的很丰收噶。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快活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早上嘅6:36，咁啊听完新闻之后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又翻嚟啦。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咁啊电话打咗咧就系俾梁明忠忠哥，早晨忠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笑咩啊？ 好赶啊！好赶啊！ 系啦，啊听众啊听多咗音乐啊， 系啊，即系处理咗其他紧要事。 系啊，有啲紧要事要处理咗先嘅。 系啊，系啊， 啊星期五嘅时间系点啊？点啊？ 今日咧就同你讲下，我又知你又知，少少白都知嘅事。 嗯， 就系、是、咸蛋超人2set啊。 哦， 系啊，咁啊做完咗啦。 吓，系啊。 不过话说，琴日喺网上边咧，咁睇完有少少片段之后咧，久久不能忘怀啊。 吓， 咁其实咧就是、一个关于呢一套。特攝片嘅製作特輯， 嚇、 啊，即係點樣拍呢一套嘅鹹蛋超人二啫，即係其實講鹹蛋超人， 嚇、 啊，烏魯托拉曼 Jet 啊， 係啊， 呢套嘅特攝片， 咦，我有興趣睇喎，因為佢今次我之前都有同阿鐘哥講過咧，就係、是、我成日睇嗰啲鹹蛋超人，就係永遠都係嗰盞燈閃下閃下，跟住咧又出超必，跟住就死咗對方咁樣。咁、嗯、其實呢啲劇情咧，即係咁多年就我覺得好似冇乜點變，於是乎就悶啦。但係一睇到呢一輯嘅時候咧，我發覺佢啲打鬥場面，哇！真係好旋風下喎，成件事好勁喎。 點解今次無端端會講起呢一套已經做完咗？因為而家新嗰套已經出爐噶啦嘛 ，Trika 啊嘛，新嗰套 係啊係啊。 咁就講翻呢套，因為呢一套咧最近咧就喺日本有一啲特攝獎項，佢就攞咗一個大獎啦。 好嘢喎！ 係啊，咁佢講翻製作特輯嘅時候，咁佢啱啱。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呢一套咧，佢喺之前佢哋一年多前嘅製作時間裏邊咧，就啱啱遇著呢一個肺炎嘅時間啦。咁拍下咧，就要停拍。 哎呀， 停咗成2个多月嘅。咁跟住中間又要發生好多事啦，咁佢哋又要改變個拍攝方針啊。咁、但係又要想保持翻個水準啦，咁、所以咧中間都經歷咗好多艱辛嘅時間嘅。咁、另外一個好大嘅。即係個打擊啊！就係、是、呢個編劇咧， 就喺差唔多結束嘅時候咧就過咗身添。 哦， 咁就冇辦法再，原本咧佢一個咁受歡迎嘅電視劇，佢應該會繼續有電影版噶嘛。 嗯， 咁由於因為想即係尊重呢位嘅編劇，因為成個世界觀又或者嗰個故事設定都係佢噶嘛。 嗯， 咁所以咧都決定擱置啦，因為你冇可能揾另一個人咧去接手啊。 嗯。 咁而今次呢、這、一個點解我話咁推崇今次呢一個特攝片呢，正話小白都講咗啦，佢特技好睇、 啊、 製作認真、 啊、 特技好多係新嘅拍攝方法嚟嘅，即係唔同嘅佢哋嘗試咗好多新嘅拍攝方法啦、 啊、 另一個呢就係佢好着重人物嘅描寫、 嗯、 譬如話之前你正話講好多時候呢啲特攝片、英雄片咪點啊，出嚟打怪獸、著燈、緊急，跟住咧就超必死光打死怪獸。 係啊係啊， 每一次都係咁樣啊。但係今次咧就真係翻去最原點，佢好描寫究竟人係點樣，無論係變身前嗰個人類啦， 嗯， 每一個喺嗰個特攝喺嗰個警備隊裏邊嘅人啦， 嗯， 甚至乎呢一個鹹蛋超人啦。每一個角色咧係寫得好豐富， 嗯， 咁變相咧就你成件事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係真係有一啲角色俾你去跟，究竟佢哋個背後嘅故事係點咧？點解佢哋會有呢啲處理咧？基本上你可以當一套戲劇去睇嘅。 啊，係啊，係啊，這個我都感覺強烈咗啊！以前睇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英雄超人系列咧，我覺得大家都淨係等佢變身打完，咁反而嗰啲劇情或者係嗰啲角色咧，都其實都幾兒戲嘅。有陣時覺得呢套我覺得做得唔錯啊，呢個 係啊，所以翻最後咧。即係劇本一劇之本，好多時候即係無論任何地方，有一定有一啲咧叫做咩即係俗啲講叫渣流灘嘅製作嘅。 係啊， 咁為咗滿足有個畫面，為咗要收取人工，於是乎是但寫兩隻字。 嗯， 咁但係如果一個製作認真嘅戲咧， 嗯， 其實你一定分得出嘅、 嗯， 你未必會講得出點解好睇。 嗯。 但是你一定看的时候会感觉到它是与众不同。 哦，是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很推介大家，哎，不如看这套啊，这套真的好看、啊。 我自己有个最大的分别呢，就是如果以前耐不耐 loop 到一次这个咸蛋超人的其中一集啦，我看完跟着就会觉得看不看到第二集呢没什么所谓的。但是今次这个系列呢，我就会觉得啊，那它下一次即就算我唔讲劇情，我淨係讲佢嗰个拍摄嘅技巧，我都会諗唔知佢下一次打交又会唔会有特别嘅拍摄方法呢，咁我有时候兴趣继续追落去啦。 嗯，係呀，我而且呢一个我追劇情㗎嘛，即啲人跟住点呢咁 样。係啦，啊，最后系点呢，咁大家又可以留意返啦呢个。 係呀，可以睇下呢个制作特輯嘅。 好好介绍啊，唔该晒你钟哥。好，转头见。 转头见。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唔少市民都会去到沙滩嗰度享受阳光与海滩嘅，不过咧，沙滩危机四伏啊吓！前两日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其中一个嘅海滩就系边一个咧？深水湾啊！原来前两日咧就发现啊，有一条带剧毒嘅中华眼镜蛇，俗称泛铲头。咁啊，为咗保护呢一个泳客嘅安全啊，救生员冒险咧就利用泳滩仅有嘅资源系咩咧？遮病，可能系太阳伞嘅遮病啊吓，勾走泛铲头。并且咧就将佢带到去安全合适嘅地方嗰度咧就放生。本身呢个举动咧都已经非常危险啊！咁佢哋又要保护海滩嘅泳客安全啦，所以呢个行动非常勇敢。都系泛铲头，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叫做学名，系佢本身有个学名中华眼镜蛇，系带有剧毒，而佢毒亦系可致命噶。是不是常见呢？都算是常见的。特别在山间活动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一点，会不会见到这一类的蛇。而且它活跃呢，是无论日头还是夜晚它都是活跃的。怎样辨别它呢？受威胁的时间，它会胀起颈部的两侧，颈部就有灰白的眼镜纹。而它行动也都相当之迅速，随时就准备好就是攻击和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就接触它。 通常咧佢嘅特征咧就会见到佢系黑褐色嘅，亦都有少数咧就系灰色或者系金色，尾部中后咧就有少少淡嘅殖纹。好多人咧就将佢同譬如系鼠蛇咧就混淆咗啊！留意佢颈部嗰啲嘅纹咧就比较上容易咧就系分别翻出嚟啦。由于佢日头同埋夜晚都会活动啊，咁啊呢一种嘅中华眼镜蛇饭铲头啦，其实香港嚟讲算系常见嘅毒蛇嚟嘅。正如佢其他嘅眼镜蛇啦咁样，其实佢哋通常咧都会想办法逃走噶，咁啊未必咧就系一见到人类咧就会哇我要攻击你。我哋喺佢眼中咧系相当之庞然大物嚟嘅，咁佢见到我哋咧，其实亦都尽可能都会避开噶啦。不过如果有阵时我哋唔小心咧触碰到佢哋嘅话咧，咁佢哋为咗保护自己，咁嗰啲嘅叫做反击啊，对我哋嚟讲威胁都相当相当之大。只要同佢保持距离嘅话，一般啊都不会咧就系见到佢会进行攻击嘅，佢都会谂办法走嘅啫。所有嘅眼镜蛇都会迅速咁样咧就向前冲，咁可能会令到对方咧就吓一吓嘅，咁继而就被咬。所以同佢哋保持住一个咧就系远距离咧就比较上系稳阵啦，而且佢毒液更加可以致命啊吓，呢一方面咧更加要留意。全港啊，亦都可以揾到佢哋嘅踪迹嘅，包括香港岛啊吓。佢哋捕食咧就系一啲小动物啊，甚至乎咧就系蜥蜴或者其他蛇嘅品种。出没嘅地方就系树林啦、湖啊、溪边啊，以及排水道同埋行山径附近都一样会见得到噶。近似异嘅物种都有嘅，咁啊，总之见到呢一类型嘅蛇，或者你总之系见到蛇啦，喺山涧上面见到蛇咧，保持距离。唔好去骚扰佢，正常情况底下咧，佢哋都会自己离开噶啦，就唔会咧去做其他动作，亦都唔想去攻击你，因为对攻击你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个都系高危嘅活动啊吓，咁希望大家留意住啦。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防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拼命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即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畏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人生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心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Alan 布斯伦第一亿次细胞分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星期五的早上，在电话旁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 Sunny 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今个星期有什么好的行山路线呢？早晨 Sunny。 喂，早晨啊，小白你好啊。 早晨啊，嗱，咁啊，先讲一讲啦。今日我哋介绍嘅路线啊，主要喺边一区嘅咧？ 沙田马鞍山嘅。 马鞍山咧，真系有好多路段嘅喎，有安全嘅，有危险嘅，有简单嘅，亦都有难嘅。有啲咧就有补给，有啲又冇退路嘅。你系拣边条咧？ 今次呢条咧就好变化好大嘅。 系 啊，我哋由马鞍山呢、這个上梅子林，经茅坪，再上昂坪。 哦， 咁呢度咧，你就可以諗下，如果你話，我仲有氣力啊，或者仲想打卡多啲咧，可以上埋大金鐘都得。 哦，呢條路咧，如果你話上埋大金鐘，跟住又落翻落馬鞍山咧，其實我之前啱啱咧，我就同我仔仔六歲啦，咁啊同佢玩咗一個山藝嘅比賽嘅，咁啊好簡單嘅啫。嗰、那個咧就係樂師會搞嘅嗰陣時就係小小藝行者，咁佢咧就因為你都係山藝人，你都知道有藝行者就每一年都會搞就100公里嗰個啦。咁我自己平時都有參加嘅，咁但係咧因為適逢呢個疫情啦，咁啊今次就同我仔仔去參加嘅時候咧，佢就係揀咗呢一條路，因為呢條路咧佢未上大金鐘嘅，咁啊喺昂坪嗰度咧就第二條路折返落去馬鞍山，全長咧嗰陣時我仔仔參加嗰條咧就係12公里。小朋友嚟讲咧，就算系佢哋大会提供最难嗰条路嚟嘅，咁但系大人行咧，其实我觉得相当舒服。 系，因为嗰度咧嗱，上梅子林，虽然咧就条路嗱，咩咁讲，嗰段路上咧开头比较辛苦啲嘅， 吓， 因为由富安花园啦，一路上到去梅子林村嘅入口啦，再上到茅坪咧，全部都系攀升嘅。 哦，系啊，系啊。 但系咧有样嘢得意，嗰度咧就有个叫就梅子林嘅古道嚟嘅。 古道嚟嘅咩？ 以前啲人咧就喺马鞍山过去西贡墟啦，就系、是、炒呢条路，将嗰啲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运过去衬墟嘅。咁你去到茅坪中间咧，就有一个旧嘅村校。 吓、 村校入少少咧，就有一条即系嗰个叫藤啊，藤王啊。咁啲人就好中意佢影相嘅，自然影啊。 藤王我之前都有影到，喎，因为佢嗰阵时个比赛就话你要喺嗰个藤王先打张卡先。 系啦，哇！你好犀利，都虚晕，好多脚毛有排执嘅。 诶，大家咁话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靓嘅，因为嗰条藤咧，那个树藤真系好辟咧，好大条啊！佢直头咧 好粗嘅， 转晒弯咁样啊！嗰条 我八年树藤啊，冇得输啊！咁我哋睇完树藤之后咧，跟住就可以转翻左手边啦，就可以去翻昂坪方向。转右边咧就可以去黄牛水啊！我哋下次再讲。咁我哋去到昂坪出去之后咧，系沿途风光好靓，成个白沙湾就响你脚下边噶啦。 系啦，嗰、那个 佢行多半个钟啦，就可以去到我哋个昂坪。观景台， 去到昂坪观景台嗰度，亦都好多朋友会玩呢一、這个航拍机啦，嗰啲降落伞啦，系嘛？ 冇错， 系啦。 咁如果撞到有人玩航拍机嗰阵或者玩嗰啲降落伞嗰阵咧，就记得小心啲。 因為佢通常會示意你就避開啦。咁我記得有個姐咧，有啲就望住人哋，人哋嗌曬喂，借開借開，佢就望住咩啊咩啊咩啊，咁啊撞咗落去。雖然就冇受傷，但係都即係從佢勁啦。 係都危險嘅，同埋玩航拍嘅時候，即係市民都要留意住嗰個法律嘅規定啊嚇。 哦，係啊，嗰仲有一樣嘢嘅，嗰度就有個營地添嘅，合法嘅政府營地，不過暫時又未開翻。开翻嘅话咧，咁你可以喺里边露营，夜晚黑咧就可以同你朋友仔咧行出去睇下星嘅。如果冇星睇都唔紧要啊，啊，你同个女仔讲话，我将所有天上嘅星星咧砸晒落地下度，因为成个西贡只系俾你望晒一样靓到飞起啊！ 哇， 呢个冇得输， 新年都系情场杀手嚟嘅、哦。 我未试过啊，听人讲嘅啫， 听人讲吓。咁如果要行呢一条路咧，起点同埋终点嘅交通方面系点样安排好咧？ 嗱，起点咧就可以搭翻港铁啦，就去翻马鞍山站去富安花园落车得嘅。 系，咁啊，跟住就可以有条路上去。咁我点样可以揾到条路最好咧？ 其实上网有啦，同埋你就喺翻地铁站里边都有个啲去富安花园咁咪得噶啦。 系， 不过你顺带一提。經富安花園以前可以穿過條村，直接去到入口嘅。 嗯， 但係而家咧條村咧就開始嗰啲村民咧就掛啲牌出嚟，就唔歡迎行山人。咁呢個就都係因為可能大家集合嘅時候咧太嘈。 嗯， 啊，你試想像下，我屋企住喺樓下，有人嘅日日都去圈蛙，咁佢都唔 happy 啊。所以而家咧就要兜圈咯，喺外邊行。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有個新嘅工程咧，就喺富安花園隔離行緊嘅。 嗯， 就係好將個成個濾水廠就搬入山裏面啦。 哦， 咁所以有啲人可能仲有啲工程車，等大家出入要小心啲。 明白明白，係啊。咁我之前去富安花園附近嘅時候，都見到啲居民掛咗啲 banner 咧，就話行山人士記住都要繞道而行。咁我啱嘅，行山咧，除咗係自己開心之外咧，都要顧及其他人嘅感受。咁啊，特別喺山上面講嘢咧，亦都要細聲啲啦，係咪？就如果大家去到山上邊咧，要聽心機啊，又或者聽歌咧，記住將個聲浪咧就校到最細，甚至乎咧。我唔建議大家兩隻耳仔都插曬啲音響喺度嘅，我覺得最多咧，你都係一邊耳仔就聽住，另外嗰邊咧都係聽翻呢個環境嘅聲音啦。有機會咧，會有人同你講唔該謝謝啊，又或者係有其他聲音可以做啲嘅警醒安全嘅提示咧。咁如果你插曬兩邊 headphone 咧，其實都危險啊，嗬。 系啊，因为行山最开心都系同朋友倾偈啊嘛，又话讲下小白你啲啲爱情史啊，带你哋上去睇星星啊，咁啊点可以遮晒唔听咧？咁嗰度往平仲有两段路可以落翻山，一系就转右边去翻大水井，去翻西贡食你嘅下午茶，或者咧就去翻马鞍山郊野公园，落翻去呢、這个恒安村嗰边，其实两边都得。大概都系行多两公里多少少， 明白明 白。时间就四公里多少少，时间就约唔多过两个半钟。 系， 咁总长咧就睇你去左定右啦。 系， 大概系三个零钟头都行晒噶啦。咁但系你当然话，我想即系沿途都望住远景落山咧，咁你就喺翻。落翻去北港，咁就轉右啦。咁落翻北港咧，就成個西貢一路望望望望白沙灣啊，落翻去下邊啊。咁呢個都即係北沙灣一個靚景嚟嘅。咁我哋菠蘿斜出翻嚟就已經好近西貢消防局。 系， 咁行多大概十分鐘腳程咧，你就已經喺西貢市裏面可以攤你嘅下午茶啦，然後再翻巴士走又得。 係啦，拖住女朋友同佢講話嗱，我哋而家落去一個好浪漫嘅西貢，食翻個靚嘅下午茶，跟住一齊又可以拖住手搭車走，咁哦搞掂。 哦，終於露餡啦，小白你真係高手嚟嘅。 唔好咁講，唉，我都係聽人講嘅咋。咁我哋下個禮拜又聽下你講去邊條路啦，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好， 唔該曬 Sunny， OK，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8%嘅。啊，嚟到6:58噶啦吓，咁啊而家天气咧都开始，有阵时都仲系几热下嘅。啊，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就系降温，特别咧就系手提电风扇啊，可以话咧就系更加系受欢迎添。以前咧拎住把扇都要自己撥啊嘛，而家咧有好多嘅挂颈式嘅风扇啊。啊，原来而家有啲智能式嘅叫做冷暖仪啊。挂颈嘅冷暖仪咧，咁啊话到平均啊，可以咧甚至乎将你身体嘅温度咧就再降多接近咧就系10度添。真定假咧，咁啊唔知啦。咁啊，但系咧，我自己都觉得有兴趣试下嘅，因为佢唔单止净系风啊，佢好似有两嚿嗰啲 嗰啲贴咧贴咗喺你个颈嗰度咁样，你知颈啦就系呢一个嘅动脉嘅位置嚟噶，能够咧就系将自己嗰部分嘅血液咧就叫做冷冻翻嘅话咧，亦都系有助于咧啊你身体咧可以调节个温度嘅。咁点解话冷热咧？头先都话到喂，而家咧原来坊间都有好多嘅呢一类型嘅法宝啦，系可以将你嘅除咗发叫做变冻之外，仲可以变翻热添噶。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有边一啲啱你啦吓，咁啊可以调节翻自己嘅体温。转头咧会七点钟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转头新闻翻嚟继续同你见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助理 Mark Simon、 刘祖迪和其他人串谋寻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向香港特区及中国政府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等。案情指黎智英同 Mark Simon 是幕后主脑，由陈子华传达指示俾李宇轩等，透过重光团队实施阴谋。案件日后至到出年一月再讯。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曾经制作多首受欢迎作品，令我哋感受到男团嘅威力。利用一首又一首大热嘅歌曲，缔造神话。佢哋更加用正向嘅音乐，为乐迷注入正能量。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历代 Johnny 组合歌曲音乐集。 18日以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 JP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四十年啦， 咦四十岁老过我，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之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又话二零喺度啊，早晨二零，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28度嘅气温底下，出边嘅交通系咪都唔错啊？应该系嘛？ 系啦，暂时都唔错嘅，各区嘅隧道咧，而家都系畅顺嘅。咁至于路面啦，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啦，开始慢车噶啦。而另外讲两个封路啦，就系、较早前啦，鸭脷洲嘅利云街有路陷嘅，而家路陷已经修复好，全线啦亦都解封咗啦。另外啦，大埔嘅太和路有爆水管，去粉岭方向近大埔中心嘅第一二线啦系需要暂时封闭嘅，一带啦见到都开始车多噶啦，经过朋友啦要小心驾驶。而喺跑马地啦，黄泥涌道啦有个电车路轨嘅更换工程。黄泥涌道南行近住南塘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的，所以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就要留意翻啦。 一有爆水管嗰啲咧，到附近突然之间都系会塞死晒噶啦。 系啊， 咁大家多多忍让啦。咁啊， 最紧要保持忍让。 系啦，工程啊会尽快，即系只能够讲话真系佢哋会尽快，佢哋都唔想噶嘛。佢哋又想早啲收工啊， 都唔想封路。 系啦，咁佢哋自己又想早啲收工，咪整完之后咁啊可以又俾翻条路大家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尽量忍让啊，吓讲得好啱。 系啊系啊，咁讲开电车咧，我就发觉即系我都有一个亲身经历咧，就系、而家你知八月啦，有好多展览喺会展搞啦。咁、我上个礼拜都去咗一个啦、但系咧，即系我去到港岛，咁梗系想搭架电车噶啦。 系啊。 咁我喺湾仔搭呢个电车嘅时候，就发觉我遇到一个问题，唔知道你有冇遇过啦？ 系咩咧？ 就系、我见到个电车喺度啦，咁但系我搵唔到个安全岛可以上车。 哦，因为电车咧，有唔少嘅电车站系真系起咗个站出嚟噶嘛。 系、 但系咧，有部分嘅电车停泊处咧，其实系冇站嘅， 系啊。 咁啊，我自己亦都有呢个嘅经历嘅，咩、湾仔一带都有啦。 系啊系啊。 咁我就系见到我好细个已经有呢个疑问嘅、我嗰阵时问我阿妈，哇，怎上车噶咁样？ 系咯，点上？ 系啊，你快啲追架电车啦！如果唔系佢会走噶咁样，跟住咪两拇指咁样追住架电车，跟住佢会停嘅。咁、我就对我认知咧就系、佢停咗就上去，咁我断估嗰个地下可能都划咗界，因为佢电车就已经去咗嗰度啦。咁我真係睇唔到第一條街啦，係咪先？咁我斷高佢停，又有啲上落客，咁就跟住上跟住落囉。咁樣。 係，你嘅估計都啱嘅。咁我當時候呢，我冇 check 得咁詳細啦，咁我就見到冇呢個安全島呢、我就行咗去下一個站搭。咁但係， 雖然唔係好遠， 係啦，但係我都發覺呢個問題係要解決嘅，所以呢我就上網揾咗啦。咁原來呢，其實即係嗰啲冇安全島嘅電車站嗰度呢，佢喺嗰條行車線上面呢又寫住一條黃色嘅電車線咁樣嘅。咁如果揸車朋友呢經過見到可能有電車停低咗，或者即係即將會有電車停低呢，佢哋係應該要停喺嗰條電車線前面，咁等嗰啲電車嘅乘客呢上落完之後，佢哋先可以繼續行駛咁樣。 咁駕駛人士要留意呢個喎。 係啊。 特別平時淨係揸開九龍同埋新界嘅駕駛人士咧， 即係假日先去港島。 係啦，一去到港島，咦？點解多咗啲線咁樣嘅咧？咁樣 係啦，總之見到黃色都要留意一下。 係啊，啱啊，調翻轉啦。咁如果係港島嘅朋友，平時揸開車咁，突然之間你去到譬如天水圍、屯門、元朗一帶咧，好多輕鐵噶嘛，又有啲新嘅路牌，又要望清楚啲。 係啊， 係啦，跟住先至再入翻啲彎啊。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入錯線啊。 係啊，所以揸車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啱啊，好，唔該曬二玲，唔該曬你。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 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啦，终于 天气点啊 ？Happy Friday 嘅天气， 诶，天气都好 happy， 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啦，咁啊，有少少风添，估计都系几好天嘅一个朝头早啦。不过你话喂，可唔可以预测埋下昼啊，或者中午时间啊？我就唔敢预测啦，因为记得咧，琴日啊同时间。去讲天气嘅时候都系蓝天白云噶，天气都相当好噶，好到好似即系放假心情 holiday mood 咁样。点不知咧，我哋完结咗节目之后咧，咁啊谂住拍少少片啦，即系我哋个团队，跟住哇落咗成，起码落咗成半个钟九个字嗰啲好大嗰啲雨咯，系、嗯。总之你一唔攞遮就湿身嗰啲雨咧，咁所以都真系唔够胆。推測啊，究竟今日會唔會發生同類型嘅事件啦、啊？所以天氣有陣時都未必係大家預測得到嘅，但至少呢一刻嚟講咧，依然係藍天白雲咁啊。禮拜五嘅早上早少少起身啦，食個靚早餐啦，去公園咧行下，咁啊呼吸下一啲新鮮空氣啦，可能都係俾到一種啊比較貼近週末嘅感覺，俾咁多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嘅，再加上就係、是。即係有陣時，大家戴咗年幾兩年口罩咧，唔係話叫大家唔好戴口罩啊，我都想有呢一日，但係你去到公園咧，真係輕輕拉低，揾啲冇人嘅地方，即係聞下啲樹嘅味道啊！我有陣時咧覺得啲樹葉味咧，某啲樹葉味咧都好香嘅、 啊， 即係有一種，即係我自己嘅形容詞唔多啦，形容樹木嘅香氣，但係都係感覺上真係好。好接近大自然啊，好 fresh 啊，好天然啊，咁样咯、啊。 其实有阵时咧，如果揸车喺啲道路附近，又有一啲叫做咩工程咧，就是、除草工程啊。唔知阿 O 有冇留意？即系佢哋啲工人咧，就喺个草丛中间咧，就用嗰啲机器，跟住啲草咧就俾佢剪走晒噶嘛。佢一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其实就算你架车咧，即系闩咗窗，你都会突然之间闻到一阵咧草香啊。 是啊是啊，真是、哦、会有啲青草嘅味道、啊。 青草嘅香味啊走入嚟啊，咁我觉得都系哇嗰一刻呢，虽然我即系工人都辛苦啊，但系我都喺度索呀索呀索，哇草香啊咁样。有啲人就鍾意好似我咁，有啲人呢就觉得哇嗰只就系草腥味啊，有啲人就会话就唔系草香啦。 有阵时投入下大自然都系好嘅，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啦。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华啦，唔该。 好，唔该晒。哦，咁啊的而且确咧，咁啊而家出边啊蓝天白云，不过下昼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嘅改变呢？咁样即系唔知啊吓。咁初时部分时间咧系多云渐转，天晴炎热嘅。咁天文台都加多一句啊，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咧就系一两阵嘅雷暴。咁啊千祈唔好影响心情。咁啊而家望住呢个蓝天白云咧，其实有样嘢好啊，因为就算落雨嘅时候咧，而家都知道咧系好快脆，可能即系半个钟头之内，你又有机会见翻蓝天白云啦吓，咁所以千祈唔好影响心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都系酷热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咁啊都系学阿欧话斋啊嘛，空气好啊，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鲜空气。朝头早嘅时间上下堂先啊，今日上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早晨，早晨！ 嗱，承接住今个月七月就要继续讲下啲神怪嘢啦。 系，哇，真犀利！ 我特别中意问嗰啲怪事。 马上有一个 系， 即系喺我嘅搜集里边嚟讲咧，有一个古仔咧喺香港岛咧都传咗好耐，亦都系非常之闻名嘅。 系， 报纸都有登过嘅。就系、是、东边街嘅遇难盛会。嗱，东边街咧，咁如果住喺香港岛嘅居民咧，一定系耳熟能详噶啦。东边街即系隔篱有一条街叫正街，正街再隔篱街叫西边街，跟住咧呢几条街就由南向北嘅，依住个山坡而起嘅，喺个山坡同一个等高线咧就有一条嘅叫做一街、二街、三街， 呢、這个我知啊， 跟住高街咁样 水街啊， 呢个地方咧就叫做西营盘，冇错啦，大约过百年前咧，其实已经有渔人盛会噶啦，已经有渔人盛会噶啦。咁咧，中間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東邊街嘅漁人會。佢哋咧唔同街有唔同漁人會嘅，東邊街有東邊街嘅漁人會嘅。 呢条东边街嘅盂兰会咧，就曾经传出过一个咧好鬼神怪嘅古仔，就话咩咧？如果去过东边街就知啊，呢条街系非常之斜嘅，非常之斜嘅，即系你揸下车咧，你要入一波先可以上 车，可以挨住个凳啊，基本上 好似坐缆车咁样，好斜嘅，咁好危险噶嘛。所以嗰阵时啲人咧就话咧嗰度咧成日有交通意外啊， 交通意外，同埋啲路又窄咧， 冇错啦。咁啊，所以系会做鱼腩啦。但系有一年就传闻咧，就你知啦，佢隔篱有间医院嘅， 系啊系啊， 有间医院嘅。醫院裏面係有外國醫生嘅，咁咧據聞咧就話咧，因為佢做魚腩咧做到好嘢嘅，咁而家有噪音規條例 啊， 係啊，十幾名使唔使收晒收晒，依然唔係噶，天光嘅，做半夜 通宵都係， 去到安三點到嘅，凌晨三點到嘅，個醫生覺得哇，你成日嘈住個醫院，咁啊啲病人點算啊？唔得。佢話投訴，好啦，投訴咁啊立竿見影啦，咁啊即刻要執法啦，咁啊就唔俾佢哋做魚腩，唔俾做魚腩噃，喂，咁啊出現咗問題啦。喂，唔俾原来咁嗰啲幽魂野鬼冇戏睇，啊！啲突然间烧衣嗰啲嘢冇晒， 冇晒， 咁佢会迁怒喎，迁怒啲人咯，咁于是咧，传说啦，传说就咧，后嚟投诉嗰个医生，喺东边街遇到一场车祸，鉴生烧死咗。 哦， 嗱，呢个车祸事实系有嘅， 系 真系有发生事嘅，但系咧，并不是咩外国医生都唔系，但其实真系。背后是真的有个医院的工作人员烧死了。所以呢在民间就传得好扬啦。哇是啦。 觉得一定是关事啦。 关事啦就是这样啦这样啦是不是继续出嘛。所以呢在东边街那些街坊呢一倾起计就说哎这个鱼腩啊好犀利的不可以停的。当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呢我们很注重这个鱼腩法会的这样的。但是言犹在耳。就是这个法会呢在几年前呢都因为那个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咁咧就停咗啦，停咗，咁啊冇咗呢个法会咯，咁咧冇咗法会之后咧，突然间又有件事发生咯， 系 咩？系啦，冇错咩咧？停咗一年度咧，突然间咧，你知道东边街落嚟咧就系、是、呢个德富道啦，德富道啦，嗰度咧就系嗰度附近就 系 南北行啊，好、 嗯、 多药材铺啊、生活铺啊嘛，咁嗰度每日都有好多嘅货车啊喺度落货，咁、有好多孤呢咧喺度托货噶嘛。在一段短的时间连续有三单伤亡意外。那些街坊又开始有些神经紧张了。 是的。 喂两年到了。 就频频生意外的。 生多意外喂不得我一定要再做。大问题是一个娱乐盛会不是说你说想做想停就停的。一停了很难再做。那唯有他们想一个权宜的方法。就是做一场较为细规模的所谓的打斋。打斋。就请了一班他们请开的潮州的经师、就在后面那条街那里呢临时立了个棚、在那里念经。啊、那天呢我都在那里我看着他们做一些仪式这样的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这样的、是有些这样的东西。那就做完了之后呢那就很庆幸了跟着真的听不到有任何什么交通意外的东西、是就是这样咯因为他们又本身就有啲咁嘅傳說。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有時好多嘢都係求心安嘅，同埋寧可信其有。 當然啦，第一件事梗係心安先啦，做咗之後先。第二件事嘅就係你冥冥中你背後有啲嘢，我哋而家個科學解釋唔到，我唔知啊。總之係心安咗先。 我亦都有聽過咧，其實港島咧都幾盛行係有呢一啲魚腩盛會。我記得佳哥之前都有同我即係私底下分享過話，摩星嶺都係一個熱點嚟。 嗱，摩星嶺個非常之過癮嘅。 係 嗱，摩星嶺而家你去到可能。看日落啦， 系啊， 但其实那度是 或者外星人咯、啊。 嗰度咧，其实早除咗有炮台添，嗱，其实那度早期啊，香港嘅开埠初期咧，摩星岭系列为啊香港岛嘅藏区嘅，即系话咧喺香港岛嗰啲岛民过咗身咧，佢哋会葬喺摩星岭，后来先慢慢一路发展到去香港仔一带啫嘛，鸡笼环啊，香港仔一带啫嘛，咁、所以摩星岭咧。嗰度又係好多墳墓嗰度嘅，到咗今時今日，其實嗰度喺啲荒草裏面、仍然保留咗好多墳墓，不過塞滿曬樹，揾唔到咁解啫嘛。我就揾過啦， 係 啦。咁香港島早期咧，有好多嘅平民百姓過咗身咧，都係葬咗喺嗰度嘅， 係叫合葬區啊。 系啊，即系如果唔好听咁咪叫乱葬岗咯，即系去沙岭啊嗰类咁啊咁啊。 但 会 唔 会 有个碑啊，或者有个位置标注喺？ 有啲得 number， 有啲就得个名，有啲就有名有冠直冠咁样咯。即系但系麻石一块嘅咋，你话有咩有啲咩装饰啊冇噶，系好简单嘅咋，喺就系嗰度咁样。嗱，由于咁样咧，所以香港早期嗰啲居民。 做魚欄嘅話咧，佢都有個傳統嘅，就係、是、去摩星嶺嗰度咧，係接啲好兄弟嘅。 嗯， 要解釋下咩叫好兄弟？ 係咩叫好兄弟咧？ 好兄弟咧，呢、這個詞咧，主要就係一啲潮州人或者係學佬人， 嗯， 佢哋對啲遊魂野鬼嘅稱呼嚟嘅。係， 咁 咧，佢哋做魚欄嘅時候咧，佢哋就需要去，你知啦，做一個法會，而家要請啲遊魂野鬼嚟個壇嗰度噶嘛。 嗯嗯， 咁佢哋就有個儀式，就要提一個燈籠。 嗯。 去一個佢哋認為好多佢哋好兄弟聚集嘅地方，咁、就係摩星嶺啦。 係 喺度點個燈籠，讀一篇嗰啲義文，點解要請你哋嚟啊？咁樣跟住咧點咗個燈籠，帶住個燈籠去佢哋個法會個現場喺度擺，直到係個法會完結為止。咁呢、種呢種咁嘅傳統咧，超過100年以上噶啦。嗱，唔好以為而家冇，其實而家喺香港島有唔少嘅學佬嘅族群啊，佢哋做魚欄盛會咧。是仍然有呢個傳統嘅、譬如話灣仔，柴灣、潮州咧，公和堂，潮州人喺香港最古老嗰個漁人盛會叫公和堂，佢哋、都會去摩星嶺係接好兄弟， 即係其實可以係接咗一班好兄弟去咗唔同嘅法會嗰度都得嘅。 佢接嗰時候咧。咁啊，佢哋梗係有目標噶，梗係話呢班係我哋嘅，呢班人佢識路啦，識埋位噶啦，係啊，唔會入錯閘口嘅，即係咁樣咯。即係譬如我係柴灣嘅呢一班嘅，咁我嚟接柴灣有灣嗰班啦，灣仔嗰班嘅，咁啊同翻灣仔嗰班就咁樣咯，即係咁樣啦。 如果咧一般普通市民行過咧，睇唔睇到噶？ 嗱，而家今時今日就唔會好大型嘅啫，但可能你突然間行過，你個巴士經過。麥多里道啦，摩星嶺嘅路邊，突然間見啲人喺度燒衣啊， 或者拎住個燈籠啊， 拎住個燈籠啊，或者有啲南和師傅啊喺度誦經咧，咁喺特別係七月，容易七月做喎，咁好可能佢就喺度請神啦，即係請嗰啲好兄弟啦， 係姊妹咧， 謙奉啊，名字謙奉。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星期一至五有得听，星期六日点啊？听重温咯。 系啊， 晨光第一线。 咁同埋即系小白有自己嘅节目啦、 啊， 我都有自己嘅周末节目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其实一至日啊都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啦。 咁啊最好啦吓、啊。喂，头先咧听阿佳哥讲咧。 啊 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作為一個聽眾啦，好中意聽佳哥講嘢 嘅。係啊， 係啊， 古仔我都好中意聽噶。 係啊，咁但係即係朝頭早聽下呢啲都特別醒神啊，係咪先？咁同埋特別我自己住嗰區域咧，喺大角咀咧，都係舊少少嘅區域啊。咁、所以喺路邊咧，其實近住即係農曆七月十四啦，咁越多嗰啲即係嗰啲供品啊、祭品啊嗰啲喺度啦，即係燃祭 嘅儀式啊、 橙啊、即係燒肉啊嗰啲嘢啦。我其实每一次咧到今次咁日咧，我都唔够胆望究竟系用啲咩嘅供品啊或者祭品去祭祀。 我每一次咧，我都系同会有一个警醒，就系同自己讲自己行翻自己嘅路算啦，唔好去骚扰其他人。 咁梗系啦，即系冇话人哋喺度拜祭紧或者祭祀完之后你去踢人。 系啦，即系呢个肯定唔会啦。咁但系譬如人哋用啲咩祭品啊，或者用啲乜嘢嘅文化方式啊，都唔会特别去望，因为唔想去骚扰人哋一个好专心嘅一个仪式。 系嗱，即系小白出于尊重啦。 系啊， 我出于惊嘅，即系纯粹望落嚟望，望到啲乜嘢咧？佛山冇事嘅，正所谓 冇事嘅， 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因为咧敲门都冇用，依家啲新楼嗰啲门咧好厚噶嘛， 敲都听唔到， 要揿钟先。 而家因为改喎， 半夜 揿钟也不惊， 就惊啦。半夜，你都唔系 冇嘢嘅，冷气机滴水啫，半夜揿钟都系。 突突聲阻住人瞓覺啊嘛。 唔好咯， 咁都唔好嘅，都唔好嘅。 撳鐘又唔好阻住人，咁你有咩就朝頭早先要投訴啊嘛？明你講咩嘅小白？咁不過藉住呢個機會都想向一班咧，即係叫做清道夫哥哥姐姐啦，清潔嘅工人去致敬，因為我。每一朝起身，即系翻晨光之前，驾驶翻公司，最多就系见到清道夫哥哥姐姐近排啊吓，好努力去铲翻啲元宝元宝蜡烛啊嗰啲渍啊，跟住去扫嗰啲祭品啊，即系因为你冇可能系成日即系都有咁多嗰啲苹果橙摆喺路边噶嘛，即系第一唔卫生啦，第二嗰一样嘢就系 引到啲可能蛇虫鼠蚁咁样。 系啦，咁嗰啲清道夫哥哥姐姐都有叫做老板噶嘛，啲老板都会睇一睇，喂。仲係咁多呢啲供品嘅，咁啊快啲清咗佢喎，咁樣，所以佢哋朝頭早咧，其實真係用好多嘅時間同埋心機咧，去清理或者去叫做搞翻掂佢啦，咁樣。咁我自己唔知係咪都可以，其實嗰啲供品製品，其實你燒完嗰啲元寶蠟燭香，即係喺道路嗰度燒。首先我喺度拗曬頭，其實今時今日唔係有。第二啲地方可以燒到， 係噶係噶，亦都有嗰啲有啲桶啊，有佢哋自己嘅器皿可以承載住呢啲嘅。 應該會摸定喺條路邊嗰做呢件事。 即係就算喺我自己屋企附近都有見到路邊嘅，不過大家都好守規矩，會有啲器皿咧就幫助燒嘢，或者有啲器皿就拎。 系啦， 承载住嗰啲贡品，咁啊完咗之后就可以拎走咁样。 系啦，我就觉得应该系头先小白嗰个方法咧，就可以减轻下啲即系清道夫哥哥姐姐嗰啲辛苦程度啦。咁啊，大家祭祀咧就即系求个心安啫。咁你都唔系想人哋增添工作嘅，所以呢一样嘢都要记住啦。 今日系八月二十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十三，適宜嫁娶、祭祀、迁徙、入宅、动土、治病、开市、交易、立劝、开光、收造、安藏、布竹、结网。 咁多嘢啱做，真系 Happy Friday！ 开开心心，日日都 Happy 啦！今日忌纳财、定盟、探病。安葬， 我会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 精神可以留翻嚟做其他嘢嘅。今日都系世界蚊子日， 我会留意周围环境清洁，小心由蚊传播疾病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男子将汽车停泊喺国会图书馆外，并声称有炸弹，同警方对视大约五个钟头之后投降。警方话呢名四十九岁嘅男子嚟自北卡罗来纳州。在车内没有发现炸弹，但检走可能是制作炸弹的物料，正调查他的动机。这名男子当地星期四朝早九点几将车停在国会图书馆外的行人路，向走近的警员声称有炸弹，并拿着一个疑似引爆器。警方封锁这个区域并同他谈判，到下午两点几，这名男子自行落车被警员带走扣留。到此期间，这名男子透过社交媒体直播批评总统拜登，又表达对政府的不满，附近多座建筑物包括国会办公室要锁神。塔利班发言人沙恩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专访时表示，塔利班人员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在阿富汗的和平重建方面一直有是发挥作用，希望未来中国亦都能够为阿富汗的建设作出贡献。谈及建国目标和计划，沙恩说，以巴拉达尔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坎大哈省是为了和各方协商，期望成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完成。沙恩又说，目前在塔利班控制区内，女性享有自由，可以正常参与社会生活，阿富汗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决定所戴的头巾饰养。回来本港， 政府公布凌晨起调整海外地区和台湾到港人士的疫苗接种纪录要求。曾经逗留中风险 B 组指明地区、台湾或低风险 C 组指明地区的抵港人士，如果持有又接种疫苗当地相关主管当局或相关机构发出的疫苗接种纪录，即是视作符合要求。至于曾经逗留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的抵港人士，就必须持有认可疫苗接种纪录才视作符合相关要求。政府发言人指，从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抵港之后，必须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的要求维持不变。香港和新加坡宣布不再进一步讨论双边航空旅游气泡。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两地目前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新加坡将单方面准许来自香港的旅客无需隔离检疫入境，香港就维持中风险地区所订定的要求入境。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两地的疫情防控方向和疫苗接种率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条件讨论旅游气泡。他又说，要留意新加坡的疫情变化，如果多了从新加坡回来的人发病，可能要收紧从当地回来人士的检疫时间和检测安排。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出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对出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有爆水管，太和路去粉岭方向近大埔中心的第一二线现在是需要暂时封闭的。而较早前，鸭脷洲利荣街的路陷已经修复，利荣街全线现在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的，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开始慢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系点？唔好当人唔知噃。 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 Alan 转投了新唱片公司之后，交了十几首歌都被公司弹歌的。原因是他受着身边的气氛影响，写出来的歌都比较灰沉，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他。最后他趁着一次做完运动就写了这首作品。作曲布志良，填词陈永谦，编曲 Jason 区 College Chan Ariel Lai， 监制舒文 Jason 区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高智良第一亿次细胞分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体坛一周大事回顾下嘛，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关于咧就系香港体育本土嘅新闻消息啊。除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庆功巴士巡游啦，咁啊前两日就举行咗啦，咁啊嚟紧啊8月24号，咁啊正式咧就会开始嘅乜嘢啊，就系东京残奥啦。8月24号揭幕咁香港呢，咁今次好特别喎，我见到有好多嘅残奥运动员呢，佢哋都相当之开心喎，因为今年嗰个嘅真係受注目嗰个嘅关注度呢係高咗好多，非常非常之多。咁而且佢哋出战嘅时候呢，就喺机场嗰度都见到佢哋影团体照呢，係着住整齐嘅香港队嘅队服喎，咁一齐影咗张合照，跟住先至再出发。你嗰个团结嘅心呢好强啊！咁当然我哋残奥运动员亦都即系成绩亦都相当之出色啦。咁但系希望佢哋亦都咧就系冇压力咁样去到咧，将自己嗰个能力发挥到最好啊吓。 系啦，咁香港将会派出64人嘅代表团啦， 64人 代表团，但 系 24名 咧就 系运动 员。 咁你唔系净系得啲运动员， 系啊，仲有啲 即系 有啲教练啊咁样。 咁分别咧出战8个运动嘅项目，包括咧射箭啦、田径啦、羽毛球啦、硬地滚球啦、马术啦、游泳同埋乒乓波，仲有呢个轮椅剑击嘅。嗱，讲到呢个硬地滚球咧，我都揾咗啲资料喎，可以同大家分享。 最多选手参加就硬地滚球， 系啊， 7位选手参加。 过往咧，大家都系听喂草地滚球，草地滚球啦。咁啊，硬地滚球咧就唔系喺草地嗰度玩， 就喺硬地嗰度。 系啦，但系咧个比赛嘅细则咧都有少少唔同嘅，不过都系大同小异啦。呢一种运动咧，我记得自己喺去旅行喺欧洲嘅时候咧，喂好多朋友仔玩噶，仲要咧唔系叫做长者专利。有阵时我哋即刻喺度谂，草地滚球咧系咪大家有啲叫做有钱嘅叔叔或者有钱嘅姨姨啊，着到自己白色衫咁样，跟住碌下波 咁 样， 咁样去玩， 系啦，碌完之后咧就翻把遮嗰度遮下阴啊，饮下冻饮啊咁样啊，消磨下一日。原来唔系，即系特别系即系我自己见过啦，喺法国咧有啲公园咧。都幾多咧後生仔玩嘅喎，一個運動 係啊， 即係你估佢唔到啊，係啊，有好多即係我同你差唔多年紀，甚或乎年齡咧再輕一啲咧，佢哋就喺度比賽較勁咁樣咯， 因為嗰個力咧其實要捉得好穩陣啊，即係太大力又唔得，太小力又唔得，即係正如譬如冬季奧運嘅冰壺咁樣，你以為就咁碌出去啊？其实又要喺度扫啊，增加摩擦力啊，咁样嗰啲就好嘥力噶嗰啲。 系啊，咁关于冬季奥运啊，今年年尾有得提啦。咁其实完咗残奥之后咧，都有全运会嘅。咁全运会之后就到冬季奥运啦，所以今年咧都系运动盛事嘅一年。 系啊，咁香港方面，如果你话喂我只系普通市民嘅啫，咁有啲咩运动啊啱自己嘅咧？咁香港嘅大型马拉松咧，咁亦都即系落实咗喺10月24号嘅时间咧就会复办啦。咁今次咧就合共提供咧就18,500个嘅参赛名额嘅，咁成为咗咧就疫情底下首个开放俾公众参加嘅大型体育比赛啊吓，咁亦都咧就分咗几个，包括马拉松啦、半马啦同埋10公里3个嘅组别嘅，咁分别咧3个组别就系4000个名额啦、6500同埋8000个嘅名额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又净系想睇下波嘅啫，咁香港方面足球消息有冇啊？都有，嗱下届港超联咧咁参赛嘅队伍啦，咁逐渐就明朗啦，初头咧就话有机会得6队。 咁啊，而家咧就坐七望八嘅，咁、哦、啊有機會咧就係例如會見得到咧就係想組織一支叫青年隊啊，咁、 嗯、 啊提拔一啲年輕嘅人咧去到咧就係、是參加呢個港超聯嘅比賽，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喺港隊方面咧，亦都見到咧就係港會咧，咁啊亦都有機會咧就係參加啦啊，咁啊佢哋不過咧就會以就係、是、外籍人士為主啊，咁啊到底中間嗰啲嘅細則咧，佢哋會點樣去到磨合啊各樣嘢咧，咁啊等翻足總咧就係、是。公布啦，咁如果你话喂讲翻亚洲方面嘅足球咧，话足球消息啦，其中一位嘅足球员咧，真系喺欧洲方面都大放异彩， 哦， 咁啊就系日本嘅前锋啊，古桥亨吾啊，哇，佢喺苏格兰踢波咧，踢六场入六球， 因为嗰场我赛事我都有睇啊，大炒对手，因为 好嘢， 西鲁迪啊，西鲁迪啊， 西鲁迪啊，佢其实有少少咧，即系受访嘅时候都话到想行翻中村俊辅嗰条路， 系啊，同埋咧其实睇到西鲁迪啲队友咧都几。几尊重 佢啊，系啊，佢、啊啊、本身嗱，亦都脚法犀利啦，同埋佢喺球场上面嘅视野亦都够广啊，咁变咗，咁佢又即系亚洲球员，特别佢呢啲去到外国揾食咧，佢好少会话独食嘅， 系啊， 佢通常都真系谂咗个战术，佢哋尽量交波又尽量配合，咁、啊、对方又见到你咁、啊、好、啊，你一嚟到又交波又成又 say hi 咁样，咁、啊、我梗系交翻波俾你，咁咪有波入咯。 我记得我嗰日睇，上个礼拜六定礼拜日睇啊，就系西鲁迪对客斯啊，好似半场已经赢紧3-0。 系啊， 有兩球都係啊，古橋亨吾做助攻咁樣啦。嗱，講開呢啲球員嘅一啲新嘅情報咧，講下呢個啦，盧卡古啦，回歸車路士啊之後咧，一度啊獲分派咧呢個18號嘅球衣啦，但係咧即係。隨住呢個譚美亞巴謙咧，就轉投羅馬之後咧，呢一位比利時嘅射手咧決定啊，著翻對著翻咧留低嘅9號波衫喎。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盧卡古著9號啊，未必即係掂噶嘛，係咪先？但係咧今次咧，即係盧卡古都堅持著，佢話即係唔信扯啊嚇咁樣。即系披上呢个9號嘅波衫啦，咁啊回归。 我觉得佢转其他 number 好啲。 系，我都觉得，即系球员咧，有阵时咧就真系 系啊， 唔好唔信。 即系嗱，我哋唔好话信唔信邪，环境学 系啊， 环境学。 因为真噶，老实噶，即系有阵时你睇好多唔同嘅杯赛啦，强如美斯啊、C 朗啦，或者其他强劲嘅球员啦，点解12碼都会射失咧？有阵时咧，你脚风唔顺就会咁噶啦， 系啊， 即系唔系好信心啦。呢啲咁顶级嘅球员，其实12碼咧，即系一定要用翻呢句金句，一系入一系唔入啦。但系其实入嘅机率系高好多，点解呢？因为有个人嘅意志啦，龙门会扑错边啦。第三咧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咧，即系根据一个非正式统计啊，因为龙门会扑嘅缘故咧。好多時射中間已經會入㗎啦，其實留意翻留意翻12碼， 睇下你膽搏膽咯，係咪先？ 但係咧有陣時有啲高射術嘅叫做射手咧，啊佢好唔中意射中間，因為佢要重住 咪中意射死角， 係啦，重住自己射12碼嘅能力，直話俾你聽，我係一個射手啊，我基本上咧射10次咧都冇偏差嘅，一定係去到某一啲嘅角度啊。但咁样咧就弊啦，龙门咧就睇好多录影带同埋睇好多 video 啦，即系好 out 啊，要用睇好多录影带，因为呢个都系好多球评家咧成日都会讲话，其实比赛之前咧已经播晒啲带啊，俾对手睇噶啦， 分析晒对方嗰啲路向噶啦， 战术系点啊，或者踢法系点噶啦，即系睇好多 video 或者睇好多视频啦，咁所以已经分析咗，所以咧往往咧有一啲顶级嘅射手咧12碼咧，你派佢上去射咧，佢反而唔入，因为。对方即系龙门都做晒好多 research， 其实根本咧对于譬如当小白系顶级嘅射手，我系龙门啦，我睇咗你射12碼，睇咗1億次以上啊，我点会扑唔到你啊？ 系啊， 你少少啊，系你少少嘅微动作，我都知道你原来系射左上角或者右下角啦、反而咧派一啲即系后卫出去射咧， 啊，估佢唔到嘛， 偶尔有好成绩，因为佢谂都唔谂，佢一轰啊轰， 因为冇睇过佢啲带啊。 系啦，第一冇睇过佢啲大啦，第二咧好多时候你龙门都会懒醒自己扑噶嘛，跟住一射射中角，入咗咯，搞掂咗，即系呢个都系即系过往，譬如我哋都睇足球嘅时候都有留意到呢一个嘅趋势。 系啊，同埋其实即系大家嘅实力都已经喺度，好似卢卡古咁啊，佢又话咧报章话佢唔信扯啦，嗱又用翻雷 Sir 嗰句说话咩啊？其实去到呢啲顶级嘅运动员咧，大家都系咩赢嘅啫咩？体能、战术、心理啊，咁啊心理其实都 系 好关键。嗱，如果你话嗰、那个 個球衣號碼，你成日覺得喂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財嘅，咁呢個咪影響咗個心理咯。 啱啊，係啊， 係咪先？ 係啊，最緊要就唔好俾其他嘢去影響發揮。不過又有啲評論出嚟咧，就係話你去到咁頂級啊嘅球員，你點會俾咁少嘅事影響到你啊？即係你唔專業 級嘅球員，其實佢哋都係講緊廿零三十歲啫，受心理影響都好正常，係咪先？ 咁啊，嚟緊禮拜六日咧都有好多好波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就打開個電視機睇睇佢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智力从没有离座。输及其破事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事情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这波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招致过去的我变成今天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时无。我清楚阳光中苦涌， 十分听过有张学友的坚持的意义。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早晨，早晨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你哋屋企潮唔潮湿呢？ 呢、這个时候， 咦，你嗰度？见到海喎、啊，湿唔湿啊？ 一年十二个月都系潮潮地嘅， 咁会唔会 同我人一样几潮？你听 啊，你潮，我以为你话几湿添，湿重啊个人， 湿重、 啊。但系有冇长期都要开住嗰个抽湿机咧？ 以前就冇呢个习惯嘅，而家真系会有啊。 点解？ 因为咧，每一即系就算而家你话今日天气咁干燥啊，又或者之前咩酷热天气警告。理论上应该好干燥啦，咁我有阵时候开咗个抽湿机啦，咁咪出嚟做嘢啦，翻去熄咗佢啦。 都抽咗一桶水 嘅。系啊，唔系，其实香港嘅酷热咧，佢系湿热嚟， 湿热 系啊，所以其实都即系湿湿立立，但系就好焗咁样咯。 唔怪之啲中医成日讲话你好湿热， 系啊， 即系唔单止系个人啊，间屋都一样好湿。 系啊， 我有啲朋友咧唔再住香港之后咧，佢就话有啲情况冇再发生，即系香港真系比较。海洋即係近海洋多啲咧，佢話都有啲即係皮膚嘅問題咧，即係香港獨有 嘅。咁當然，如果你住到去南北極啊、非洲大陸咁樣，梗係會乾啦。但係我哋冇計啊，即係近住海洋啊。 係啊，因為最近咧，我有去即係睇下啲樓盤咁樣啦。咁啊，跟住咧我就有問我睇嗰度，因為我有朋友住喺嗰度 買樓啊。 唔係啊，我諗住搬屋啫。 我以為你諗住一係就買樓，一係咧就加入呢個香港嘅建築業啊。 唉，我都想啊。 睇多啲樓盤咧，可能去做下 羨慕下咯，激勵下自己咯。咁嗰個地方咧，我有朋友都住喺嗰度嘅，咁我就問佢：喂，其實好唔好住啊？咁樣，因為我去睇嘅時候咧，即係我諗大家去睇屋咧，即係或者搬屋嘅時候咧，你都會有幾點去望下嘅。第一就係睇一間屋濕唔濕啊，即係嗰啲坐向係點樣啦。有時譬如就算佢個景好靚啦，但可能佢行到入去咧，你都會覺得好似有啲焗啊，或者有啲濕氣嘅嗰陣味嘅，因為有時佢未必即係可能嗰間屋咧都丟空咗一段時間啦，你一打開道門咧，佢即係冇再通風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哦，好似呢度係咪好唔通風啊？會好焗咁樣。第二咧就係我見到嗰間屋咧，佢就裝曬蚊網嘅。咁我就問嗰朋友，其實佢即係屋企裡面裝蚊網，咁應該正常嚟講即係。之前嗰手住過，覺得多蚊，佢先會掹個蚊網喺度啦。咁我問佢係咪啊？即係住到十樓八樓都有蚊啊咁樣，咁就會即係睇呢啲嘢咯。咁我朋友就同我講，其實嗰度景係靚嘅，不過佢無論邊一座都好啦，嗰度廿幾三十座都好啦，邊一個方位咧？都要開行個抽濕機㗎啦，咁樣，因為係即係嗰個成個地區嘅問題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係自己去衡量啦。你如果要個景即係好嘅，咁但係嗰個坐向又係咁樣嘅，咁你自己就睇下會唔會即係選擇啦咁。咁喺網上面咧就見到台灣咧都有個網民咧，啱啱搬咗入一間新嘅屋嗰度，咁佢話咧其實就係一房一廳一個細嘅單位嚟嘅啫，不過租金都唔平，台幣嚟講都要22,000，即係對於佢哋嗰個水平嚟講咧。啲網民都話係一間貴嘅屋嚟嘅咁，咁不過佢話搬咗入去兩個禮拜咧，奇怪嘅事就發生啦。佢變咗一個香菇園啊，即係佢直頭咧喺條罅嗰度，唔係普通嘅發毛，即係通常你濕起上嚟，啲人就話有啲毛啊，黑色一笪，但已經好嚴重噶啦嘛。佢唔係，佢就真係一粒一粒菇咁咧，成排咁樣喺縫牆嗰度咧生佢出嚟，係啦。 生得咁快嘅咩？ 其實都幾恐怖喎。我諗可能佢一開頭慢慢萌芽嘅時候，佢冇留意啦，直到佢真係成個菇成咗形嘅時候，就會咁樣嘅。 即係所謂漚菇，漚菇都要需要啲時間先漚到出嚟㗎。 係咯，真係唔知道原來咁快。不過佢嗰啲菇咧就細細粒、細細粒、啡啡地色。 喺边个区域啊？台湾唔系个个位都 台湾地区咧，即系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天气状况嘅咁样。 系不过咧，佢有啲网民咧，即系眼利嗰啲咧，即系大家经验之谈咁样啦，就觉得潮湿咧，即系除咗佢嗰个坐向啊或者佢个位置之外咧，亦都有可能会唔会系佢嗰个厕所有漏水嘅问题，即系未必系关成个区域事啊，系佢个单位漏水。 系咯，因为我有啲朋友住喺垦丁啦，佢都冇呢个情况。咁近海，一推门就 系 海，都冇下后顾啊！咁可能又因为佢哋近啲，即系又多啲阳光啦、啊。咁呢个都系关键嚟噶，唔系斋潮湿就沤到菇咯。我深信，即系温度啊、湿度啊，同埋即系有冇阳光，即系帮佢滋生又好，毁灭佢又好咁样咯。 但系呢个咧，我自己因为我又睇紧单位嘛，咁所以我就谂，喂呢啲真系自己睇楼嘅时候咧，你睇唔到噶、啊，即系嗱，你唔知 新楼未唔会有咯， 都唔系， 都唔系噶。如果佢装得唔好，可能即系啲喉啊嗰啲咧都会有呢啲情况。 其实睇楼咧，成日都话你无论系新楼又好，旧楼又好咧，你要唔可以睇一。一次噶嘛，因为通常佢带你去睇嗰日咧，一定系带你去阳光普照的一天去睇噶嘛。好啦，咁啊睇完之后，哇，好靓、啊！只要你最第一样嘢睇嘅就系咪坐北向南嘅啫。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嘢你需要睇嘅。嗱，譬如你应该要夜晚睇一次，因为夜晚可能系第二个世界、第二个景象啊嘛。咁你睇一睇或者环境啦、附近啲人啦、上到间屋啦，好多嘢你要睇一次啦。另外咧，最好 喺落完，即係如果咁啱啊，落完大雨之後即刻睇一次，咁、 嗯、 你就知道間屋有冇漏水啦、嗯。即係呢個又要睇。 我對上嗰間屋咪就係喺山竹之後第二日。 嗱，咁你睇得好清楚啦，應該 即係滴水不漏喎。跟住我住咗入去之後咧，無論係即係 你都冇水啊。 你 荷包都冇水啊！ 調翻轉嗰間屋咧，真係好旺嘅。我想講， 係幫你擋住啲橫風橫雨啊！ 真係喎、哦我住咗去咧，有時因為我自己一個住啊嘛，嗰陣時，咁我就有時出咗街啦，出咗街，我平時出街咧，我都唔會全部閂實曬啲窗嘅，我就留翻啲罅咁樣嘅。出咗街之後，譬如夏天落死啦，突然之間落大雨喎，咁、我驚啦，即係會唔會啲水撇入窗台啊咁樣咯？無論邊一次都好咧，邊一個風向都好咧，都係撇唔到入嚟嘅。 嗯解翻方位咯、 啊，真系。 咁、啊、另外咧，如果你睇你信唔信咯，啲人就话你一系就带个 B B 仔去，睇佢喊唔喊。 我有谂过带小猪去嘅。 一系咧就带只小动物去，睇佢会唔会向住个墙角落头吠。 会唔会咧？ 即系嗰啲咁样。 会真系惊嘅。 如果会，你咪唔好住咯。咁其实咧，即系睇楼又好，咩都好咧。最簡單 嘅 啫， 會唔會財神嚟㗎？見到個個嘅時候唔好搬入去啦咁。 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你入去第一個感覺你舒唔舒服嘅啫、 嗯。 你舒服咪好屋咯。如果唔舒服嘅話，豪宅你都唔想入去住啦。 喂，我又想問啦，因為呢個又係實踐嘅問題嚟、嗯、以前我去睇屋咧，我都係即係鐘哥嘅講法，自己舒服咧就誒博取啦。同埋我都係心急嗰啲人啊，好驚即係自己覺得啊都唔錯啊，跟住又想講下價，跟住又剩咧轉個頭，租咗啦，唔好意思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睇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聽我啲朋友講，喂睇下啲風水如何咁、樣，又九運啊咁樣，而家好興講嗰啲噶嘛，要見水啊咁樣。你哋會有冇試過睇樓嘅時候帶埋風水師傅去咧？ 好，曾經試過。 咁係邊去到邊個階段咧？即係你已經博咗取啦，先至帶師傅去。 未，梗係未博取之前啦。 哦，係啊， 未博取之前啦。 我咁咪要睇好多間咯，師傅。 咁嗰陣時有啲即係個個都話自己係風水師噶嘛，即係你知道。嗰個比較易揾嘅，但去到最後咧就冇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住入去，如果佢講錯咗，佢需唔需要負責啊？係、唔需要噶嘛。咁最後就係你自己，你中唔中意嘅啫。 係、啊，中意就最重要咯。 係啊，你自己喜歡舒服就 OK、啊。 我就同你哋啲睇法完全唔同嘅。 係點咧？ 你唔叫我唔係好出聲嘅。 點解咧？ 最緊要平。 增值是最重要的，樓宇增值、啊、你想想你買完東西回來那塊東西都不會住一世的啦、 又此言差異、此言差異、我經常都 說你人生搬過多少間屋？ 很多， 他搬過很 多。你接下來都是搬屋嘛，是吧？ 我計劃 有 沒 有 想 住一世的那層樓？ 冇啊，租啊嘛，我嘅目標係買樓。 香港人又好奇怪嘅，即係我買層樓住完夠咗嘅咯，你都仲要佢賺錢嘅，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奇怪嘅心態嚟嘅。即係我又唔係好贊成話即係買啲樓去炒嘅，但係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額外嘅獎賞咁解嘅啫。即係如果你中意呢一樣話，我住嗰層樓我要賺錢嘅，其實好簡單，應該你買嗰層樓唔係你住嘅。你只系我哋谂住投资嘅啫，你住咧就住自己中意嗰层楼，咁你咪租咯，即系好简单嘅啫嘛。你咪租自己喜欢嘅地方，因为你喜欢嘅地方唔一定系你买得起嘅地方。 哦，咁啊系啊，即系钟哥都讲得啱嘅。咁啊，大家即系尤其是崔杰同啦，去睇楼嘅时候，你可以带埋钟哥去啦，可以睇下。 佢就系风水师， 佢就系 我就系一个风水师 啊。可以睇啦， 带埋小猪去。哇，你屋企咁多人嘅咁 样，屋企仲咁多人噶啦，咁样个经纪都话。 香港同新加坡宣布唔再进一步讨论双边航空旅游气泡。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两地目前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新加坡将单方面准许来自香港的旅客无需隔离检疫入境，香港就维持中风险地区所定的要求入境。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两地疫情防控方向和疫苗接种率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条件讨论旅游气泡。他又说要留意新加坡的疫情变化，如果多了从新加坡回来的人发病，可能要收紧从当地回来人士的检疫时间和检测安排。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1点，升9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英镑10.622，瑞士法郎8.485，澳元5.571，加元6.074，新西兰元5.319，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9.61美元卖出1780.3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水泉澳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水泉澳村。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柯达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段咧就挤塞，咁去华富村方向啦，龙尾就在沙湾径；去薄扶林，龙尾就在贝沙湾。另外，云景道来回方向近住宝马山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去北角方向，龙尾就在百福道近住百福花园；咁去鲗鱼涌方向，龙尾在海景台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鸭脷洲利荣街咧，由于有路陷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利荣街啊全线就已经解封，利南道嘅车可以转翻入去利荣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迈开。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老人梁志希， 乜嘢事啊？中国， 你入行咁耐，有冇前辈噶？ 哦，你入行耐过我，你咪我前辈咯。 系、 哦，咁你有冇前辈嘅咧？ 入行耐过我嘅就系我前辈咯。 诶、欸，咁呢个星期18、22听紧你请嚟嘅嘉宾系好多人嘅前辈添。 我小时候已经睇过佢啊， 我大个之后都有听过佢啊。 系佢， 黄舒淇。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4:00到6:00， 18、22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知唔知残奥运动会边年开始举办？ 唔知啊。 边一年香港首次参加残奥？ 唔系好识。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 PARA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凭住 Old Town Road 走红嘅呢位朋友 Lil Nas X， 再加埋 Hip Hop 界嘅劲人 Jack Harlow 嘅一个合作，亦都打上咗美国榜嘅前十名位置。呢、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Industry Baby。 Baby, get your sorrows, just telling me laying low. You was never really rooting for me anyway. When I'm back up at the top, I want to hear you say, you don't run from nothing, dog. Get your soul, just tell them that the break is over. 好注意你在台上见到 Lil Nas X， 因为他的登台衫全部都是闪到爆过一只的，再加上这位 hip hop 界的劲人 Jack Harlow， 新上榜占第九位 Industry Bab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自信。 晨光财经第一线。 Kitty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今日咧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yes, yes. 大家好啊吓！咁啊睇到咧市况就麻麻地啦，今日有冇机会好啲啊？特别系股王腾讯啦，咁啊再掟多500亿出嚟，响应共富理念、啊，咁呢一样系咪都算？已经好跟住个总纲领行而释放一啲比较善意嘅情况出嚟啦， 释出善意计划， 释出善意计划啦吓，嗯， 真系嗰个善意计划都真系好大嘅即系能耐先至做到啊，即系唔系净系捐钱咁简单啊，而家系，即系咧喺捐钱嘅背后咧，其实都有好多工作要做。嗱，当然啦，即系所谓嘅共富，嗱，我暂时呢一秒钟啦，我又唔想太阴谋论啦。只不過係都係勸喻下啲企業啊，即係你都賺緊暴利嘅喎，啊，你係新經濟行業啊，即係税又慳咗啦喎，賺咁多，咁啊真係少少還富於民啊，捐下錢都係正常嘅，有陣時又唔使真係出到聲嘅，咁不過出到聲咯喎。咁啊自然識做啦，咁嗱真係咧，如果我又要講一個比喻的話咧。咁真係將嗰啲 ATMHJ 就當係啲小學生咁，咁好肯定呢一個就係乖學生啦， 係、啊，最快交功課啦，嗰、那個老師都未話份功課點做啊，佢已經交 咗啦， 但會唔會開咗個頭，其他同學都要跟㗎？ 冇理， 佢仲要次次都係咁㗎。譬如話嗱，首先嗱，大家都留意翻個時序，就係咧一啲官方媒體嚇，即係嘅評論，就同啊內地嘅政策咧。咁首先其實已經兩件事嚟㗎喇喎，即係話政策就係政策啦，評論就係評論啦，不過有陣時呢啲評論呢就係政策呢滲出嚟嘅風啦，又或者有陣時啲評論呢又會影響到政策嘅思維，就大家都會記得，即係早喺唔係好耐之前，即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呢，咪話嗰啲手機遊戲即係荼毒啲青少年啊，即係用啲好即係嚴厲嘅字眼批評啊，又講到似毒品啊、鴉片啊，咁但後來又收咗呢啲言論啦、啊。收完呢啲言論之後咧，嗰啲批評嘅聲音咪繼續喺翻度啊。咁佢自己已經話 OK 啦，冇問題噶啦。總之咧，12歲以下，通通唔准啊，俾錢問咁啊，即係唔准充值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以呢一個角度去睇咧，騰訊其實的而且確咧就係好快速咁去回應咧一啲即係內地政府可能會推出嘅一啲措施啦。嗱。聽清楚，係可能會推出嘅咋，佢就已經係用一個比業界啊，可能甚至乎咧就比即係政策可能會要求更加高嚟即時就回應啦。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真心講啦，政策事嚟講就係正面嘅，即係好過咧就俾人罰啦，自己捐好過俾人罰啦，即係呢句好係好簡單直接啊，真係嚇，即係對個企業往後嘅影響啊，即係所以你咪見到即係大家都係跌，但係騰訊咧。就跌得就比阿里咧就少一啲咁解咯。咁啊点咧？嗱，业绩就即系坦白讲都唔系话太差，但系即系日前都有讲过啦，即系会唔会进入盈利高原期咧？即系话去到一个高位啦， 就真係個增長會放慢啦。你睇到佢嘅營業額係咁嘅，同埋咧就係手機遊戲個比例始終太高，咁呢個唔改變到啦。你捐完錢都係咁話噶啦。啲細路都係唔可以充值去玩咧，咁總之呢、這個即係智能手機遊戲啦，喺成個行業嚟講咧，嗰、那個增長嘅步伐可能都會慢翻少少，咁呢個就冇辦法啦，即係非戰之罪啦，即係政策嘅因素。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我唔會估底啊，咁因為咧通常我都係講一把跌緊落嚟嘅飛刀，係千祈唔好攞隻手去接㗎，即係你真係要接咧。即係都唔係話唔可以，但係就唔係一直過股咯。即係我意思係話，一籃子嘅 ETF 就會風險低點，所以即係而家都係仍然觀望。但我都會覺得，即係相信啦嚇，喺 ATMXJ 裏面，既然佢乖孩子咧跌幅咧，相對嚟講，你應該嚟緊會穩定啲啦。 唔好望我咧，我係淡友啊嘛，我成日都話係 啊 淡友。好啦，琴日咧就講咗上半集。讲骨呢个季检啊，咁咁系咪应该讲下下集？但唔知系咪大结局啊嘛？咁啊，季检嘅下半节应该点样睇咧 ？Dicky 啊，钟哥，我都记得咧，寻日都讲咗个引子，我就即系讲咗个形成机制，咁我就话今日咧就直接了当啦，讲下我究竟贴啲咩股份会入啦。嗱，既然咧而家咧都已经系宣布咗一个所谓嘅改革啦，未来咧恒生指数。成分股嘅數目必定會係大增，因為咧即係講緊去到即係出年嘅年中咧，已經係要80隻，最終極嘅目標係100隻。咁而家咧就遠遠都唔夠數。咁即係我都計過啦，嗱，即係今年啊，而家今日就宣布係第二季，咁啊未來咧就仲有啊最多係四季咧，已經去到出年年中噶啦。咁所以咧真係咧，你就咁除就已經要知道就每季起碼四五隻咧就閒閒地噶啦。咁好啦，咁究竟我會貼邊啲咧？嗱。市值啦、成交金額啦、轉手率啦，都一定係個關鍵，甚至乎行業代表性啊、盈利能力都係。但係咧，其實恒生指數公司咧就唔係好機械嘅，即係唔係話啊好啦，市值最大啊，就就掹出嚟，跟住成交金額最大，就就掹出嚟，就唔係，即係佢唔係機械臂嚟㗎，佢唔係見到最大嗰隻就掹出嚟。其實係有一個所謂 committee 咧，即係後邊咧，即係都有個即係 評審委員會。 系啦，个委员会咁咧就系佢哋咧就再去筛选嗱，即系话其实呢单嘢系人为嘅，人用人嘅智慧去判断嘅咁，咁但系个判断嘅基准咧就基于头先嗰啲嘢嗱，咁我就去思考佢哋嘅判断就会谂啲乜咯噃嗱，好明显即系资讯科技类嘅股份系一个嘅分类喺未来嗰七个分类里边，但系咧就真系已经好多啦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腾讯啊起咗阿里啊咁嗱，不过咁因为佢哋都跌咗好多啦，即系呢个比例喺而家呢一秒钟咧呢、這个即系所谓嘅即系资讯科技啊、新经济行业啊、互联网啊呢啲相关嘅股份占恒指嘅比重咧，随住佢哋股价嘅下跌咧，其实个比例系比起最高峰嘅时间都回咗好多，咁同埋始终佢哋真系市值大同成交金额大，所以咧我都觉得呢一间即系明乐先生咗好多。我覺得佢今次應該突就係京東集團，因為個市值真係好大，佢個市值其實僅次於即係曾經的大笨象匯豐，並且亦都高過小米㗎嚇。OK， 咁好啦，京東之後咧，其實再要數落去咧，其實網易都好大，咁但係咧，大家可能會話，佢啊會唔會淨係即係智能手機嗰份多啲啊？咁即係唔係好符合國策？咁而家唔係話唔俾玩，而家只不過係12歲以下，即係個別嘅遊戲開發商唔俾佢哋充值啫。咁真係要稱，其實佢都應該要稱到落去。咁再數咧，百度咧，我就覺得可能咧，或者下次先啦嚇。雖然佢市值都好大，咁跟住再數落去咧，其實唔可以淨係睇市值嘅，因為咧有啲公司咧係未有盈利，咁例如快手咧，我絕對唔會估佢嘅。咁亦都咧再加埋有啲咧，可能喺個業務上高，例如斯摩爾，咦， 有啲獨特性喎、啊、業務係 嘛？呢啲咧就可能係唔係好啱嗰個所謂嘅即係政策大方向喎、啊。咁、但係即係。招清佢又有份，不過計埋呢樣嘢咧，我覺得機會就唔大。咁所以後來篩走曬一啲盈利基礎比較低啊，或者係佢哋業務未必好符合到嗰個政策上高嘅因素咧，可能佢哋唔會估揀佢住咯。咁又邊間好符合咧？嗱，呢間我亦都好有信心，計京東之後。李宁啦，就系因为李宁系好符合国策嘅，嗱又健康啦，又全民做运动啦，咁再加埋个市值又大，成交金额亦都好活跃，咁我觉得佢嘅机会咧就相当之高。咁仲有一只咧就都算系机会大嘅咧，而我都会觉得今次真系有机会破历史嘅咩咧？佢曾经系成分股，但系佢卖晒好多业务，剩翻一样业务之后，佢就离开咗成分股，因为市值细咗好多。但系随住佢净系嗰一份业务。 表現都非常之咁好，個市值亦都上翻曬嚟，成交都上翻曬嚟。究竟講咗邊間咧？就係以前嘅華潤集團，而家嘅華潤啤酒。我覺得呢間咧都相當大機會，因為消費品類啦嚇嘅行業咧，都係嚟緊恆生指數改革其中一個即係話範疇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消費品股咧就相對地係唔夠多啊。咁呢間咧，我覺得機會都大。咁最後頂多隻黑馬就喺排佢後邊嘅成交金額同埋市值咧。相對都活躍，但唔係話百分之百，但呢隻咧都可能放一個名單。正所謂張家輝金句，你而家唔得，唔代表將來唔得嘅。咁就係農夫山泉啦。咁啊，暫時咧就貼住咁多隻，咁即係咧又有膽啦，又有腳啦。 係啊，咁啊唔止係馬評股評人啦，馬評人。不過即係都要講翻一句，咁啊即係 Dicky 就好叫做好勇敢幫我哋去貼啦。咁大散股民自己都要多做功課。 參考㗎咋？ 係啦，即 係你唔好諗住，哎呀，德基話我估嘅咋，我冇水晶球，我純粹係用一個分析嘅角度嘅。 係啦，係Dicky 嘅一啲分析啦。咁啊，估中我哋禮拜一，因為咁啱禮拜一我哋有請 Dicky 再傾下偈啊嘛，到時我哋咪傾下偈咯。估中開心啊，估唔中咪下次再嚟過咯，係咪先？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今季唔得，唔係代表下季唔得咁嗰啲 啦。係啦，我都係覺得係咁樣。 嗱，Dicky 啱啱咧就分析咗一扎咧幾好嘅股票啦，咁不如幫我分析埋呢兩隻啊，即係調翻轉頭咧跌到好。残噶啦，就系内地嗰啲影片平台啊 ，Bilibili 同埋快手。Bilibili 咧最高峰900几蚊，而家500几蚊。快手最高峰几多钱啊？400蚊，而家几多钱？60几蚊。哇！我寻日睇电视见到有啲 好有心啊， 有啲股民打电话上去问嘅时候，我点算啊？咁样咁阿 Dicky 你。觉得系咪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喂，而家呢啲即系烫手山户，你唔好接啦。定系唔系啊？应该冇得再低啦。 估唔到我冇睇之后影响咁大啊？ 系嘛？ 系咯， 嗰啲短视频即系唔系冇睇个股价，冇睇啲短视频， 短视频即系影响咁大。 系啊， 股价跌。 系啊，琴日又再咩咧？又再有监管出台咧，即系话啲网红即系要完全规管，同埋要有蓝色 tick tick， 即系要有认证，你先可以做嗰啲主播，唔可以乱讲嘢，唔可以。有性感相，唔可以赚钱，诸如此类，唔可以收货金，好多 regulation 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下啦，唔该晒。 嗱，都真系咧，其实阿 Kitty 问我呢个问题，都真系又系好似醒我咁样嗰只啦，吓、啊，即系俾个好位我咁样啦。点解我会咁讲呢？我谂即系大家系晨光嘅听众，又或者即系有听开我嘅评论嘅朋友，即系不论普通话、英文定广东话都好啦。我谂咧最简单讲就系、是，我过去曾经叫大家。瞓身放心去抽快手，因为你唔会抽得多。但我都同大家讲，要把握呢个供求关系彻底失衡嘅时间，一定要放咗佢。仲要放咗之后点啊？300蚊好放咗佢，350几多都唔重要。但系记住，千祈唔好回头望。我仲讲咗一个比喻，就衰啲嘅，就话无论你属咩生肖，属牛、属猪定属狗咧，都唔好拧翻转头。即系呢个系我讲过好多次，一直都系问，咁买得未啊？买得未？我就话，我永远都唔会接。跌緊落嚟嘅刀嘅咯，我未有反彈信號，我係唔會接。講到現在，我仍然維持住我講法。當然你聽咗我講，你起碼買少一隻會輸你80%資金嘅呢只本金嘅一隻股票啦。咁我一直都唔睇好嘅原因，當然而家浮現咗出嚟。你話到現在點解得機，你都係仍然睇好，跌得好多咯噃。你就睇下佢而家個市值同埋佢個盈利能力，相對於其他已經係賺緊都幾多錢嘅 ATMXJ， 你就會知道其實佢估值仍然係相當之高咯。所以我就算。你话跌穿115蚊招高价，当时我都不为所动，我现在都一样。好啦，咁 B 站都要讲下，其实头先 Kitty 就话折半啫股价，但系其实咧，如果系计翻佢喺美国上市嘅价咧，其实佢仍然系。都升咗好多㗎吓，咁所以呢即係大家亦都要记住，就係话第二上市嗰啲股份呢唔好睇住香港嘅招股价，香港嘅招股价係冇意义嘅，我过去讲过好多次，一定要睇埋佢喺美股喺几多钱喺边度上嚟，所以好多啲第二上市两地同步第一上市嗰啲一路都创緊香港所谓嘅上市新低，其实并唔系真系佢哋嘅上市新低囉，呢个第一点要注意。咁B 站出咗业绩嘅其实都即系唔系话太差嘅，但系都系嗰句头先 O 就已经讲晒。最新嘅政策嘅表現，所以成個短視頻平台嘅行業咧，甚至乎頭先都講到遊戲啊呢啲相關嘅，直 播啊、直播嘅一啲嘅銷售啊，全部都面臨整改㗎。咁、所以話即係佢哋過往嘅盈利嘅表現咧，就肯定唔代表將來都可以維持。咁所以呢兩隻我仍然堅持唔會買。咁當然你話，哎呀，咁你又話買恒生科指 ETF， 佢哋兩隻喺裏面有少少㗎，咁有少少就算啦，唔緊要啦，因為你係買緊一籃子，咁就真係有好學生。有曳學生，有一啲曳啲嘅 班房係咁㗎啦， 係成間學校計咁 OK， 就即係風險低啲咯。 係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三位。 好，唔該，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啊 ，Dicky， 唔該。 拜 拜。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短短地讲埋俾小白 Kitty 同埋钟哥听呢一个优惠啦，嚟自咧香港电脑通讯节啊吓，咁啊将会咧系啦，八月二十号到到廿三号咧，一连四日去举行嘅，二十号即系今日开始啦，喺边度举行啊？会展就可以举行啦，咁、哦、啊 即系电脑减价节啦， 系， 所以小白同阿 Kitty 应该去啊， 系啊，钟哥成日都话换咗佢啦， 你部机太旧， 系边一部？即系我哋平时做嘢嗰啲电脑啊， 部啊， 哦， 但 系 个样其实。都睇唔出噶，你见我 download 嘢 download 得慢， 即系佢只系冻龄啫， 系个样系冇问题嘅， 但系里边巢咗啊嘛， 电脑啊唔系 小白嗰部都系啊， 其实我有另外一部，不过第二个系统我未学习到啊， 用开有感情啊，电脑呢啲嘢真系， 咁 唔想喐佢 啊。 你几平啊？ 唔好同你嘅科技发生关系啊！ 系嘛？ 系啊，系经常换嘅。 我又唔可以同科技发生关系，又唔可以同股票发生关 系。系啊，又唔可以同房屋发生关 系。系 啊， 即系同小狗发生关系咯。 就可以啊， 即系阿姐只狗就。喂，呢、這个电脑节咧都有啲笋嘢嘅，特别系嗰啲电竞椅啦，同埋咧即系嗰啲平板电脑啊。即係過往咧，啲小朋友咩要學習要用平板電腦 Zoom 咁樣咧，估計都係一個新嘅趨勢同埋常態嚟嘅。咁啊，好似聞説有啲千零蚊就搞得掂嘅平板，咁啊都可以。叫做契嚟學習用咯，唔係契嚟打機用咯，咁樣嗰啲 spec 就啱啱夠你上 Zoom 啊、上堂啊、學嘢啊，有埋耳機啊、Kili Kala 成啊咁樣啦。咁你想知道更加多嘅優惠詳情，自己上網睇睇佢，或者入場去睇下呢個香港電腦通訊節啦。 係，都好多嘢買㗎呢、這個係 啊，我見到啲電視啊、啲 mon 啊， 你兩個唔好睇其他嘢 人山人海啊， 睇電腦啊， 唔係睇有冇嘢啱你影埋俾你睇啊嘛。 我哋梗係入去睇 show girl。girl 噶啦，系咪先？我同钟哥睇嗰啲同你哋睇嘅唔同嘅， 一齐去咯。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二十日系一年嘅第二百三十二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一百三十三日。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号喺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首演。由柴可夫斯基创作嘅一部管弦乐作品《一八一二序曲》，《一八一二序曲》系纪念一八一二年富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嘅入侵。曲中指定嘅炮击声，而家通常用大鼓演奏，但当时喺一啲演出之中，尤其系户外演出，曾经用过真嘅大炮。1950年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的演奏首次用真的炮声来录音。1960年代中期，伊戈尔·布克托夫将1812序曲改编成合唱曲，实际上将整个交响乐团混合了大合唱。八月二十号出生的朋友容易被过去发生而隐藏内心的事情左右，生活偏向孤独，性格细心，顾虑周详，喜欢发呆，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欣赏音乐作品可不可以净化你性格的阴暗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是短暂的轻松，还是深层的思考？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塔利班发言人沙恩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专访时表示，塔利班人员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在阿富汗的和平重建方面一直发挥作用，希望未来中国亦都能够为阿富汗的建设作出贡献。谈及建国目标和计划，沙恩说，以巴拉达尔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坎大哈省是为了和各方协商，期望成立一个开放、包容和伊斯兰的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完成。沙恩又说，目前在塔利班控制区内，女性享有自由，可以正常参与社会生活，阿富汗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决定所戴的头巾饰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洲国家为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承担责任，强调土耳其无意在阿富汗动荡中成为欧洲的难民收容所。自从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大批阿富汗民众争相离开国家，出现混乱场面。最近几星期，随着塔利班席卷全国之际，已经有几千人进入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欧洲需要为逃离阿富汗的民众承担责任。安卡拉政府已经在接壤伊朗的边界采取措施，那里是阿富汗人进入土耳其的主要途径。他又说，土耳其可以和塔利班组建的新政府谈判，讨论双方的共同议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男子将汽车停泊在国会图书馆外，并声称有炸弹，和警方对视大约五个钟头之后投降。警方说，这名男子49岁，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在车内没有发现炸弹，但捡走可能是制作炸弹的物料，正调查他的动机。这名男子当地星期四早上9点多将车停在国会图书馆外的行人路，向走近的警员声称有炸弹，并拿出一个疑似引爆器。警方封锁这个区域并同他谈判，到下午2点多，这名男子自行落车，被警员带走扣留。对视期间，这名男子透过社交媒体直播批评总统拜登，又表达对政府的不满。附近多座建筑物包括国会办公室要疏散。路透社访问500多间日本企业，三分二认为值得举行东京奥运，但九成企业都认为在经济上未能反映奥运的效益。有消息指，日本首相菅义伟可能在下个月解散众议院，提前在11月选举。三成九受访日本企业预计执政自民党将赢得大多数议席，三成三认为执政党只能以些微议席胜出，但五成八受访企业表示不希望菅义伟政府继续执政。有受访企业期望选举之后，政府能够采取更快速的措施应对疫情。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0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2，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86美元，卖出1,780.55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沙砾公路近愉翠苑同埋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分别排到沙砾公路近愉翠苑同埋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沙田围路有爆水管的，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现在一带车多的，经过朋友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虎山道桥底一段是车多，而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碧堤半道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高人梁志希， 乜嘢事啊？中国， 你入行咁耐，有冇前辈噶？ 哦，你入行耐过我，你咪我前辈咯。 系、哦， 咁你有冇前辈嘅咧？ 入行耐过我嘅就系我前辈咯。 诶、欸，咁呢个星期十八廿二听紧你请嚟嘅嘉宾系好多人嘅前辈添。 我小时候已经睇过佢啊， 我大个之后都有听过佢啊。 系佢， 黄舒淇。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话你知，纸叉呼称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工友注意力和精神状态的方法，目的是加强他们的警觉性和提高行动的准确性。 纸叉是指用手指指向目标事物，呼称就是代表高声呼唤要确认的口号。进行纸叉呼称的时候，必须充分利用眼、耳、口、手臂和手指， 双眼望住要确认的目标，然后伸展手臂，用食指指向要确认的目标，再用口高声和清楚地嗌出口号，还要细心用双耳聆听确认的口号。 制定呼称口号的时候，记住要精简和表达需要确认的内容已经做啱和做好。 在进行电力工作之前，我们都可以应用到纸叉呼称确认安全状况，例如确认工作地面已经铺设绝缘地脊，并同时以绝缘地脊 OK 进行纸叉呼称安全确认，而在完成上锁挂牌后，亦都可以应用纸叉呼称，例如以电源上锁 OK 和电源挂牌 OK 进行安全确认。 记住做足安全可以救你一命。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录音系统。好奇怪，最近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讲了相关的题目，所以今天不厌其烦讲多一次，因为我觉得缘分刚刚到，可能正值就是二台四十周年。我们做了这行这么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可以录音的呢？ 静晒。 在你们的认知里面，什么叫做将声音录低呢？ 嗯， 即是说你讲完之后 啲声音可以重复再听翻一次，就叫做录音啦。 系啊， 你知唔知道最早期嘅录音系几时出现嘅？ 应有冇得估啊 ？A B C D， 你估啊？ 哦，冇得估嘅， 冇得估。 一百几年啦， 差唔多啦。 系啊， 果然聪明啊！1877年，嗰年发生咩事呢？当爱迪生发明第一部留声机嘅时候， 哦， 点解叫做留声机呢？ 留住声音咁， 就 系 啦。我细个嘅时候听，我以为真系天空飞过嘅流星，原来唔系，系将声音留低嘅流星。佢呢个嘅运作系点样嘅呢？当其时要将声音留低系一件好繁复嘅工序，要用一个好大嘅圆嘅金属铁桶，喺上面刻有一啲嘅凹凸物，咁而将呢个铁桶摆落去。先至可以將聲音重複再聽一次，所以個錄音嘅工序咧係非常繁複嘅，所以冇辦法將呢一樣嘢去推廣到生活階層上邊，可能只係得某少部分人聽到，好少類型嘅叫做音樂錄低嘅啫。咁直至到喺1888年咧，咁有一個德國嘅移民就將呢個圓筒，唔知點解佢突然間話，不如撳扁佢啦，撳扁咗之後變咗一隻碟喎。就是这个唱片的圆形了、 哦、 就是最早期就将叫做圆筒变成圆盘 我 知道为什么因 为牙位嘛本身将所有压扁它 应该不是 的是的但是也要它有那个科技和那个智慧才行 我觉得是因为本身它探朋友的时候没有凳坐、 嗯、 一坐它扁了我发现又 OK、哦、可以用、哦嗯、 它刚刚才说要一个技术、哦 嗯、我继续了呢、这個德國移民咁啊，發明咗叫做世界上第一張圓形狀、圓片狀嘅叫做唱片啦，咁就係嘅面世啦。咁、 嗯、 但係都未能夠話好廣泛咁樣去令到所有人去接受到啊嘛。 嗯、 好啦，呢度順帶一提，咁喺最早期嘅叫做唱片，你知唔知佢嘅原理係點樣將聲音錄低嘅咧？ 啊， 最早期唔係而家最早期嘅時候。原來又係好繁複嘅一個方法嚟， 挑黑咁樣挑入去咁樣。 點樣挑黑？又將點解可以將音樂變成一個挑黑呢、 欸、我諗到。 點樣呢 而家咪有啲懷舊音樂盒嘅，咪、 嗯、 又係有啲鋼片咁樣叮叮叮叮叮叮嘅，係咪嗰啲啊？ 類近，但係唔係 真 係咁樣做法。譬如， 對唔住， 唔緊要。 唔係，但係真係醒喎，真係醒 。類近，但係咧，佢哋點樣收集啲聲音翻嚟咧？譬如話一隻唱片，佢可能係管弦樂嘅喎， 係 點樣收集嗰啲聲音，將佢變成嗰隻唱片上面嘅一啲叮叮叮叮叮， 又或者人唱嘅咁樣。 最早期咧， 係咪人手刻落去㗎？ 又唔係人手嘅，但係最早期嘅運作係好叫做複雜嘅。首先佢一個好大嘅喇叭。即是一个很大的圆圈简单来说、嗯、你要将对住它去做一些音乐譬如你弹吉他、 嗯、 那它是对着这个好像树窿那样的物体你弹吉他的时候声音呢就传了进去这个圆筒里面即是圆筒可以收集了声音嘛、 嗯、 里面呢有一块薄膜而这块薄膜就好像我们的耳膜那样会震动的、嗯、即是随着声音落了去之后震动而这个震动的薄膜呢又会扔住一把雕刻刀、哦 嗯、 而呢把雕刻刀呢就会在一隻用蜡做的圆碟上面即等于一隻唱片、 嗯、 不断呢就根据声音的跳动呢就慢慢将一些声音的坑纹呢刻咗落去呢隻碟上面、 哦、 刻完之后因为佢係蜡做㗎嘛你又怕佢会烂啦、 啊、 於是乎再喺上面倒一层金咁、 嗯、 就将佢永久保存就变成一隻一隻唱片啦、哦、所以个制作工序是好繁复嘅， 好繁复噶， 好繁复， 好聪明喎，但 系 系 咯， 系啊， 咁多个工作， 机器都好犀利。我听完钟哥讲嘢，我自己刻都刻唔翻钟哥把声出嚟。 但系咧，佢冇办法可以叫做好完美地保留到声音噶嘛。好啦，咁但系呢个又要贵啦。咁点样可以将佢再平民化啲，将声音保存到咧？就系、是、磁带嘅出现，即系话大家叫做嘅 cassette 带啦。咁、 啊、 原来最早期嘅 cassette 带咧。又是跟德國有關的是德國的科學家在這個 二次大戰的時候呢他們就發明了一種用磁帶即是用一些磁粉去將一些聲音記錄的一種科技的、 嗯、 好了二次大戰之後呢 他發明了這種東西但是他沒有將它發揚光大調回轉頭被美國人拿了去、 哎呦 嗯、 跟着美國那裡就應用了這種方法去處理叫做留低一些聲音大行其道平過製作一隻嘅唱片，而係方便好多。於是乎咧，就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錄低聲音啦。 而呢一個但係用一條嘅磁帶上面鋪滿磁粉，而用一個叫做磁頭嘛，去閱讀呢條磁帶上面嘅呢個運作咧，但係有一個唔好處嘅，因為你黑膠唱片你竟誒點樣聽，佢仍然會保留到，就算你聽100次、1萬次，佢可能會花，但係咧佢個聲音都會喺度嘅。但係如果 cassette 帶咧，你如果大家有用過都知，聽得多。其实啲声系冇咗，因为啲磁粉会根据个磁头慢慢咧就会黐咗喺个磁头上边，磁粉少咗，即系话佢保留嘅音色咧就冇咗啦，咁所以就会叫做唔襟用，但系佢就平好多咯，咁直至到去到数码化出现，就出现咗叫做 CD 啦，好啦 ，CD 出现，咁当然啦，全部系数码嚟噶嘛，即系1010咁样数码咗之后。音質就非常之好啦，甚至乎佢比唱片更耐用，因為一隻黑膠唱片，如果大家用過都知道，你唔小心刮花咗咧，你冇辦法再聽到，或者會自己會跳線，你係修復唔翻嘅。CD 用嘅物料咧就係、是最早期你都睇過啦，你攞條鎖匙刮佢，佢仍然可以播到嘅、甚至乎你點樣咬佢，佢又咬唔爛，因為個物料係唔同咗嘛。咁、所以咧就變成一種叫做好好嘅新嘅錄音工具。但係 CD 有一啲人咧就會另外挑剔啦。咁究竟同黑膠唱片有啲咩分別咧？就係、是、話因為佢太完美。冇咗人類聽聲音嘅時候，會出現嘅一啲雜聲， 有啲粗糙感 咁樣，係啦。 所以咧，點解近期突然之間又會興盛翻？不如我哋聽翻黑膠唱片咧，就係、是、想我哋攞翻嗰種好原始地有唱針跌落去嗰下，然之後，想聽翻嗰一下聲。咁但係而家無論係 CD 又好、磁帶又好，又或者係唱片都好啊，各色其色，樣樣你都可以聽得翻。不過最後。呢三種嘅叫做音樂承載嘅方法咧，都已經完全俾網上嘅記錄 串流取代曬啦！依家一入屋即刻咧就連接藍牙，跟住咧就隨住一個串流平台，你中意聽收音機就聽收音機，中意聽歌曲就聽歌曲咁樣。 所以呢個最後嘅啟發係乜嘢？無論你發明咩都冇用，因為原來每一個年代發明嘅東西。好快就會被另一種發明取代，即係你最初以為有唱片，你會好勁咩？原來可以有磁帶嘅、你以為磁帶好勁咩？我會有 CD 嘅、當 CD 橫行嘅時候，你以為好勁咩？我哋將佢擺曬上網咯，咁、所以大家唔好同科技發生感情。 最勁係嗰嚿雲啊！而家 係啊， 雲端。 情每位再破例。N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 here tonight. Don't wanna try. No 为什么对，怕牺牲会污秽。N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 here tonight. Don't wanna try.重废虚或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怎么爱别离，贪心到贪死。下世纪有地有戏再起起，跌跌都转机。 8:52，听过有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 这个世界上每一种不同的种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对数字又有不同的敏感度以及睇法。例如有些地方觉得7这个数字可以带来好运，又有些会觉得带来灾难。不知道你估不估到意大利人对哪一个数字特别抗拒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原来意大利人十分忌讳13这个数字的，可能受到本身国家的宗教影响，但是对你来讲13是吉祥还是不祥呢？总之他们就有所顾忌了，凡是住酒店的房间号码、戏院或者歌剧座位号，他们都不是很想有13这个数字的。用餐的时候他们更加就是忌讳13个人坐在同一张台，认为这个是不祥的兆头。所以如果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对13这个数字可能要留意多些。不单止每一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好的号码的。你的幸运数字又会是几多号呢？ 你今日坐嘅巴士号码、上车班次嘅时间、揸紧车嘅车牌、心目中喜爱嘅数字会唔会出现喺呢度呢？有冇都唔紧要，因为我会喺度祝福你今日全日都好好运，工作顺顺利利。 工作要順利咧，有陣時都要睇下政策嘅。嗱，內地咧近排啊整治呢個咧補教業，咩叫補教業咧？ 補習嗰啲啊， 係啦，補習教育行業啦。咁啊預料 即刻同屋企人講咗啦，已經 做咩事？ 唔好補習啦。 但係雖然話唔好補習，但係調翻轉頭就引起有成千上萬嘅人會失業啦、因為一啲教育行業都賴以為生啦。咁、所以都究竟件事會點樣發酵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咁但係即係你有啲學生都係嘅，即係想。即課堂嘅時候唔認真，要靠補習嘅時候先好努力啊，要温習咁樣，即係要吹谷、吹谷、吹谷咁樣咯。 同埋咧，我有分享啊，就係嗰陣時咧，會考咪好多嗰啲精讀班啊、補習班咧，個個一放學咧就去補習社啊。 有冇跟過啲補習天王天后讀書啊？ 我算好少嘅，我係跟過一兩個，都係補咗一段時間咯。即係臨尾，譬如臨考試咁，大家話哦，佢可能會有一啲練習係勁啲嘅，咁、你會即係想去睇下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咧嗰陣時咧，我有同學咧。系冇再翻学噶，即系临尾咧，你教晒书之后咧，你都要翻学噶嘛、学校都会俾啲模卷你做啊，即系有啲模拟嘅考试啊，或者即系老师嘅贴下题啊咁样啦。嗰、那个同学咧冇再翻过学，每一日咧就系、去咗补习社，即系佢嗰个观念咧就系觉得补习社。已經比學校更可靠啦，即係佢覺得嗰啲試題咧，應該就係佢會幫到嘅。 得唔得啊？咁最後考出嚟會考成績？ 一般 般係嘛？即係還好，但又未至於好差。 佢好失望嘅，佢好失望嘅、 即係佢對自己期望好高嘅。 其實佢考得唔係特別好咯、普通咯，係。 不過香港都有好多嘅補習社，即係一直以嚟俾大家嗰個概念就係咩呢？就係幫你最主要就係咩？大家學生一定係㗎啦，貼題目。係啦，如果貼得越重嘅，咁啊，梗係課佢哋嚟講，個學生就會認為自己可以用最少嘅力攞最高嘅分數啦。咁都係攞呢個心態去到咧，就係等大家去報名嘅啫。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補習咧，即係係的而且確咧，佢係最重要就係學咩咧？就唔係學佢嗰啲精讀班啊，反而係學習佢點樣去到 present 你嗰個答案。係呢樣嘢，我覺得咧係真係有時候我自己會覺得咧，學校同埋補習社係有一個分別喺度嘅。 我有試過一次補習嘅經驗咧，其實幾好喎。我同我補習阿 Sir 做埋 friend 添啊，教 econ 嘅嗰陣時 A level 啦，咁啊想 econ 考好啲成績咯。其實佢又冇好似小白咁樣貼題，佢一開始就話。其实冇可能贴到啊，而讲啲题目，你死咗条心啦咁样，咁啊真系嘅，因为每一年佢都会有啲好生活嘅嘢可以应用得到，譬如今年你嗰一种嘅贴题，你贴得仲讲得出有咩用啊？即系譬如我而家 可能会问你消费券， 系咯，一定啦，系一定啦，问今年 即系如果贴我都会咁样贴啦， 系咪 先？ 消费券带嚟嘅财富效应系咩啊？究竟啊应唔应该用政府呢啲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啊？又点啊？咁你搬翻嗰套嘅 theory 出嚟啊？其实咧如果喺经济学嘅理论上边咧，越少干预咧就最好噶，因为市场入边咧就会调到一个正确嘅供需嘅咁样，即系供应同需求嘅咁样。你用翻英文写出嚟啊！当年我哋就系咁样咯。咁但系佢真系教你答下题目噶咋，即系或者教下你啲即系基本概念啊。佢不过佢讲嘢几好笑。 系嘅，我觉得两样嘢咯，即系 最主要系好笑呢一样嘢咧。 补习社大部分嘅老师讲嘢都系几好听， 因为你多数放咗学去噶啦嘛，已经好攰噶啦嘛，所以佢都要即系尽量喺教你嘅时候都会娱乐下你，等你唔好冇瞓觉。 会啊，佢成日讲得两讲咧，就会自己讲下英超啦，跟住咧讲下嗰阵时密码难民啦，自己中意利物浦， 佢就系咁样留住你哋啊嘛。 系啊，点解咁多年利物浦攞唔到冠军，佢都依然支持啦，类似呢啲。咁我覺得啊， 但有時佢又可以融入到個題目嘅喎，即係點解咁耐唔到咧？咁 有時真係自己自我滿足㗎，講啲 傾偈啊嘛， 自己都係想揾啲學生傾下偈啫，咁樣。同埋佢一視同仁啊，有啲補習阿 Sir 咧就係對啲靚女同學好嘅啫嘛，佢唔係㗎。我呢啲咁嘅普通四眼仔，佢都如斯照顧。 佢見到你呢個奇才嘛，孺子可教，咁咪同你傾多幾句咯。 孺子係將嚟㗎。 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另外一边咧就喺沙沥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的足球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返粉岭，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沙田围路受爆水管影响，沙田围路去返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封闭，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唔知残奥运动会边年开始举办？ 唔知啊。 边一年香港首次参加残奥？ 唔系好识。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para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 港队在上届里约残奥会勇夺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自1972年起参与过12届赛事，累积了40金37银49铜共126面奖牌，成绩斐然。 来到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会议记录预示收水在即，美股咧就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啊，跌66点，连续跌三个交易日咯。标普500指数咧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5点啦。咁啊，货币政策退场嘅预期升温之际咧，美国嘅经济前景咧仍然充满不确定嘅因素啊，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嘅疫情影响啦。咁啊，高盛喺三个礼拜之内咧，第二度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啦，将第三季嘅 GDP 咧按年增长啦，由 8.5% 降到去 5.5%， 全年嘅 GDP 预测咧从 6.4% 下调到去 6%， 主要是反映出消费支出和生产所遭受到的冲击。美国的情况有些机会转角市，港股的表现是怎样呢？港股依然是麻麻地，有些重磅股都依然要跌，跌几多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了。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来 大狀開麥。 早晨啊，大狀麥。 早晨 ，Bobby。 今个星期好多法律热话可以同我哋讲啦。 哇，上个礼拜讲咗一个啫，即系个咩师爷楞哥，哎呀，真系唔好彩啦，各位新出道嘅女大狀，咦，搞到啊，除咗啲报道铺天盖地之外咧，咦，啊，警方真系做嘢，要上法庭喎。 系啊。 不过咧，我睇翻啲报道咧，就好多似乎咧就一面倒咧，就喺度责怪紧啊检控当局啦。咁究竟檢控當局即係講得白啲，就律政署檢控科呢邊喺呢件事情上邊咧，嗰、那個做法啊係點嘅樣咧？就所謂公論啦、啊、嚇。咁但係有啲嘢我見到咧，似乎係媒體冇特別提及嘅咧，就我覺得咧為求唔知係咪叫公道啦、啊。嗱、我同佢哋唔係老友嚇、啊，大家都時都打對台，但有啲嘢我想講翻清楚少少俾大家參考一下咧嚇。我哋面對咧係有一個我哋本身而家嘅刑事司法制度咧，就一種以前都提過多次嘅 adversarial system 咧，就我亦叫做即係對沖啊、對衡式嘅。咁所以咧係如果有乜檢控咧，控方就一邊啦。咁啊代表個被告辯方咧就另外一邊嘅。咁啊檢控咧完全咧係由呢個主控官即係、就是、律政署嗰邊去處理啦。法官坐喺度咧就唔会插手落去嘅，亦都唔准嘅插手添，一否则啊叫做进入咗个竞技场咩 ？Enter into the arena 咁啊唔得嘅。佢个角色就好似个求证加埋一个评判咁嘅样，咁啊听晒哦控方你整啲咩出嚟，我咪睇下得唔得咯。辩方咧就要质疑佢啲啊准确性啊、真实性啊、诚信啊咁嘅样。咁到最尾咧就先做出一个判决啊。咁所以相对咧系被动嘅。咁但系因为咁嘅制度里边咧，咁控方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嘢咧系受到掣肘嘅。咁、啊，不如攞个例子，唔知啱唔啱啦吓。四大名著咪有《水浒传》嘅。 系啊。 咁啊，武松打虎就应该好多人听过啦啩。咁里边咧，阿武松咧就牵涉就佢有个哥哥嘅武大郎啊。 系。 咁啊，武大郎咧有个靓老婆啦，据说吓。咁啊，潘金莲啊嘛。小说里面呢、啊、潘金莲呢据讲呢就话系落毒呢就毒死咗武大郎㗎嘛。好啦，咁呢个系 murder 啦，系谋杀案嚟㗎，如果将佢摆返落而家我哋嘅标准。咁、如果系捉到潘金莲呢就落药啦，咁起码呢就涉嫌谋杀就拉佢㗎。问题就系话唔知系潘金莲认唔认自己呢系知道嗰啲系毒药啦，咁、打过先知啦。咁但假如嗰个潘金莲啊呢位被告人啊疑犯咧喺警戒之后落份口供咧，佢话其实阿西门庆同阿王婆咧系主使佢建议佢咁做，佢就照做嘅话咧，咁自不然其实调查所得就呢三个人咧就串谋系谋杀噶嘛。 系啊， 不过如果捉阿西门庆同阿王婆翻嚟，佢两个又唔俾口供嘅话咧，其实唯一所谓证据咧可以指证到嗰两个咧。只不过来自潘金莲的警戒供词、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个制度里面呢、潘金莲所讲的事呢如果是同案被告的话呢就绝对不能够用来指控呢西门庆和王婆的。 是。 换句话说是没有证据。亦都不可以博懵呢就是、一起告上去高等法院诈加医等陪审团听到、潘金莲的说话呢用来、咁嘅时候咧，就上诉一定得直噶啦。 系。 咁所以有咩方法做呢就系、是、一系就转呢个潘金莲做呢个控方证人。咁啊，逐啲有啲名字我哋朝头早就唔讲啦吓。系。总之啲督背脊咁嘅嘢啦吓。咁但系咧，要可能要提出咧一个豁免起诉书啊，一个 immunity。咁啊，转咗佢做所谓叫做污点证人啦，咁嘅样。咁另外一种情况咧，就话如果系潘金莲佢认罪。认咗罪啦，咁跟住又转做控方证人，咁、有咩好处呢？ 咁就可以减刑咯。 系啦，咁当然佢又唔会咁讲啦，佢话为公道而做嘅啫、出庭作证咧，指证佢哋咧，咁先至系有机会咧，系有证据指证到阿西门庆同阿王婆。咁但系前者，如果你话咧系俾佢做控方证人咧，控方咧又会面对一啲风险喎。因为有时候咧，所谓叫摆咗呢个证人上去，即系潘金莲上法庭嗰处。佢可能咧係跟足嚇個豁免起訴書裏面嘅條件咧，係講咗啲嘢咧，真喺法庭嗰度可以咧叫做指控到嗰兩個人。咁但係經歷過盤問啦、其他嘅程序進行咗之後咧， 可能唔成立，即係放咗阿西門慶同阿黃婆嘅喎。咁、到其實豁免起訴咗阿潘金蓮成單案咧， 就冇人拉啦。 係啦。咁但係你要佢認咗罪之後先指證人咧，佢又未必制噶嘛。 係啊。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咧，所謂叫做焗住咧，都繼續係要告噶啦咁樣。咁至於佢阿潘金蓮有冇話後來揾咗律師啊？嗰啲律師係咪阿黃婆同阿西門慶安排咧？就另外一個故事嚟嘅、有時候咧就要咁樣睇。咁但係相對起啊，另外一種制度咧就叫 inquisitorial system 啦。就即係話咧係以個法官做主導嘅。咁而家國內啊同埋歐洲大陸咧，有啲人叫 continental 啊嘛，大陸式咧就係、法官做主導。類似嘅情況咪即係大家睇翻啲片。包公审案咯，咁、就唔系阿展超做主控官嘅，直头阿展超啊、黄朝马汉嗰啲咧，就系、包公嗰啲手下嚟啊嘛，去查案、去收集证据啊嘛。咁啊睇戏咁睇就一个月个跪晒喺度，咁就算阿潘金莲对住阿包公所讲，其实件事咧就系、西门庆啊同埋阿黄婆指使我噶咁嘅样。咁已經咧就睇落咧就可以用嚟做證據咧指證佢兩個。不過呢個唔係香港嘅制度，咁所以我就話咧啊，律政署其實咧就面對啲咁嘅情況嘅，得個支持啦。不過又諗翻轉頭，就依嗰、那個、上訴人咧就、叫做坐咗五年嚇，咁啊唔知道會唔會提出民事索償咧？咁啊將來睇睇點啦。咁但係刑事脱罪咧，有啲人好多時成日問啊。就話係唔係可以告翻轉頭啊？咁啊想咁現實咁啱咧，好近有個例子啦。咁可能好多人都記得嚇，嗰、那個唔知係咪開埠定世紀以嚟咧，破天荒咧就審一宗行人過馬路不小心都打咗91日。 好有印象啊呢、這個。 係咯，咁嗰位尼泊爾嘅女被告咧就脫咗罪啊，刑事嗰部分。咁但係原來咧佢就索償啊，都。个范畴都几大几阔个，连呢个律政司司长都告埋。 哇！ 吓咁啊，仲告埋嗰两个外判主控喎、外判者即系啊，都系打份工啫，搵个 job 嚟做下嘅啫，都要告。不过好彩咧，就唔知系咪叫好彩啦。咁咧就系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就批落嚟就话呢啲咁嘅索偿咧，全部都无根无据咧，就全部都撤销咗嘅。咁所以咧，亦都仲颁系咪？所以啊。咁亦都係頒布咗堂費咧、仲費咧嚇，係成90几万啊！咁啊，要呢位女士要支付嘅。 哇！咁啊，真係無啦啦要俾多90几万喎、 啊。係咯，脱咗罪就脱咗罪啦。但係有新手，咁當然我唔知道個程序佢哋會唔會仲繼續就其他進一步啦、上訴各樣啦。咁嗰啲就唔敢亂講啦。嗱，當然啦，呢、這個嚇有呢個民事索償咧，就係、是、自己自愿提出嘅。係 啊。 咁呢啲如果係交到要賠錢咧？都是自己是找回来的啦。当然有最后结果才知道哪个是所谓 last laugh, 最后笑到最后将来看看有没有有没有进一步啦。但有些事呢就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多口还是什么呢可以有些无妄之灾、 如果是多口自己引来的呢就不知道算不算是无妄之灾、啊。 如果被人访问讲了出来呢就不知道怎么计了。因为近日呢、有些片段显示到早年我们提及过的所谓721案件里面的判刑、判了刑呢就有个是成7年监禁的嘛。有些、有识之士呢就说、提出不如签名呢就揾人去支持咧，就係、上訴咁嘅樣。咁呢個裏邊啲技術嘢，即係話會唔會集資支持啊，或者係批評到法庭呢啲會唔會就技術上可能藐視法院咧？細節慢慢先講。咁、但係咧、個片段裏邊原來揾到一位伯伯咧，就問佢支唔支持上訴咧？點知聽落啊啲片段，即係錄音有冇影響啊？佢就話佢都有份打嘅喎。 打黑黐咋嘛？ 唔知打边炉定系打扫地方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睇翻而家报道咧，就原来警方又好快脆采取行动啦，咁啊好似阿伯伯咧就被拘捕， 系 啊，所以咧有啲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就唔好乱咁表达意见。阿伯又俾人拉咗吓，嗰、啲学生仔咧，唉，读书咪读书啦吓。又要表达下意见又被人拉埋。搞乜嘢呢咁希望呢啲事情呢就 以后大家即系用多啲脑筋，少啲黐埋呢啲官非啊， 吓，系啊， 制造生意唔系个个都欢迎嘅， 系啊，真系啊，真系啊，虽然即系喺大壮妈嘅角度咧，应该畅旺下经济咧就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咧我又觉得不必要嘅嘢和上身咧就真系冇需要咯。 行家系咪咁谂？我谂大家都系咁谂嘅，系咯，吓，我哋都要为咗专业嚟做嘢噶嘛，如果唔系即系俾第二啲人有误会。以为我哋不务正业啊，唔系几好嘅。 系啦，总之有需要嘅时候先寻求协助啦。 系咯，冇需要就大家听下收音机吓，咁啊冇得旅行咯，唔系去欣赏下本地嘅啲风景，行下山都好噶，即系唔好乱咁行啦，当然 吓。系啊，学下嘢就好啦吓，花啲时间增值下自己啦。 系啦，或者上网睇下小芬奇表演啦。 好啦，多谢晒大壮妹，今朝唔该晒你啊。 唔该，芭比。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讲下啲股票嘅术语啦，有冇兴趣知道乜嘢系蓝筹股同埋红筹股呢？蓝筹股就系喺香港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啦，都系一啲业绩优良、买卖活跃、市值较大嘅股票，投资方面相对会稳阵一啲，至少唔会短期之内大起大落。至于红筹股，就是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公司备有红色资本的概念，所以就称为红筹股啦。那你会问，有没有啲股票有红有蓝的？有、哦、具备红筹股和蓝筹股的特质的企业就被称为紫筹股啦，因为红色加蓝色就会变咗紫色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刘女士啦。早晨啊，刘女士。 早晨啊，林慧姐姐，早晨，多谢你。 唔好客气，我知道今日咧对于你嚟讲咧有个小甜心，有个特别日子、哦。 系啊，因为咧今日系我个孙女生日啊，因为咧我有三个男孙，一个女孙。 嗯。 啊，所以呢个孙女我好锡佢。 系咯，小心肝咁咯， 嗬。系，同埋佢非常之乖嘅，又乖又纯品又孝顺，即系样样都好处集响佢身嗰度，佢嘅优点啊。 吓、 啊， 女仔通常系咪温柔啲同埋嗲啲咧？ 系啊，同埋佢听话啲嘅。 哦，呢个好紧要喎，最紧要锡你嗬。 系啊，佢个个都锡噶，佢成日帮佢妈咪凑佢细佬噶。 嗯，真系好乖喎。 好乖，真系非常之乖个女。 咁啊，小孙女叫咩名啊？ 佢叫做佢叫做何欣莹啊。 哦，欣莹。 啊，欣莹啊，我叫佢就做美少女啊。 咁得意嘅， 因为我唔记得佢个名啊，好多时都话美少女咁叫佢。 嗯，其实咁样叫仲好啊，通常越赞越靓噶。 希望系， 系嘛？好啊，欣莹系咪都仲系读紧书啊？而家 系佢而家读六年班啊。 哦，啲功课开始忙噶咯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开始忙碌啦啲功课吓。 真系好好咁样享受，又可以好好咁样善用个暑假，要两用。我而家啲暑假唔可以净系唞，但又唔可以净系做嘢。咁啊，即系大家两边要平衡。行嗬， 啱嘅啱嘅，佢而家就成日都要温习咯，即系佢一开学就六年班啦。 系啊系啊，到时就好排山倒海嘅功课噶啦，可能。 系啊系啊系啊，唞唔过气咁多嘢要做噶啦。 不过听你咁样讲咧，佢都系乖女嚟嘅，即系证明你成日都见到佢好勤力啦。 佢非常乖，我又唔系同佢住，但系佢如果佢同我喺一齐咧，佢系会好好孝顺嘅。 嗯嗯嗯， 好好好乖，好关心我，见到我咳咧。 佢知道我喉舒服，即攞杯水俾我飲啦。 哇，真係好好， 好 自覺， 好乖。 嗯 同埋咧，如果佢有嘢食，一定會俾我食咗先嘅。 嗯，呢啲係美德嚟嘅，全部都係孝順長輩啦，同埋又好識得洞察人哋嘅需要，關心人啦，真係 very good 喎，好好喎。 啊 ，very good， 我覺得佢 very good 咁好啊，呢個女仔。 系咯，咁我哋咧就祝佢啦，阿美少女今日咧生日快乐，同埋咧继续咧都系用佢嘅孝顺啦，同埋用佢嘅爱咧锡晒全家，咁就最好啦。 系啊，我都想佢咁样做啊，我都希望佢咁样做啊。 好啦， 好啊，唔该， 多谢刘女士，好，拜拜。 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箭你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你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利剑，你你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箭箭，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心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刘启新啊，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喂，嗱，今日咧，如果大家话想系喊翻一场嘅话咧，咁啊留意啦，呢一个7:10啊，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咧，有个疗愈系列，咁啊佢个题目叫习惯哭泣，咁里边咧有好多歌啊。咁可能都能够勾起到你嘅少少嘅諗法。不过呢对于歌曲勾起嘅諗法呢，我的经验就係、是、你冇事冇干呢，你听得冇 feel 嘅。 嗯。 你有事有干呢，一首呢唔係惨嘅歌呢都可以听到佢 feel 嚟㗎。係 啊。嗰陣时会觉得点解啲作词人会知道我古仔㗎咁样。你讲緊我。 以前就咩男人最痛，我哋就讲笑嘅12码族咩。人牆被人射中嘅啫，但係當你即係啊感情受到傷害嘅時候，你又覺得自己好脆弱啦，咁就聽啲歌、 嗯、 啊。但係唔知點解啊，中意咧越 sad 嘅時候越中意聽啲唔開心嘅歌嘅。 咁、哦、樣釋放咗情緒出嚟都好事嘅， 同鬼節睇鬼片一樣咯。 係啊， 應節啊嘛，應節咯，應景啊嘛。 係啦，咁啊，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喎，我哋咧成日都覺得咧嚇、啊，要喺條件最好嘅情況底下咧。去做一啲事咧，先會成功。但係你唔想到咧，人啊嗰個意志咧，喺逆境裏面咧，你表現出嚟嘅能力係強啲嘅、 嗯 啊。今晚咧9:30咧，有種信念叫跑二咧，就係、是、叫銀舌跑啊。有一個咧、男孩子咧叫盧宇軒啊，佢其實咧13歲開始咧就受呢個銀舌病影響啦、困擾啦，即係好煩嘅，因為好難醫嘅都嚇。啊即係亦叫做牛皮癬啦，咁佢咧就啊跟住慢慢去跑步，佢發覺跑步咧可以令自己咧忘記咗呢一個即係唔開心啦咁樣。啊，佢已經咧唔覺唔覺完成咗18個馬拉松。 哇，好犀利喎！ 18個馬拉松啊，真係哇黐線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喺未來目標咧就希望喺4小時裏面跑完。嗱，如果你一般嘅人練習咧，你話、哎、我都有啲體育天分嘅，咁唔出奇。但係咧銀節病咧，其實佢咧嗰啲咁樣嘅即係佢免疫系統咧會攻擊佢嘅關節嘅。咁、 oh. 所以咧，其實佢都會有好多痛啊，唔即係除咗皮膚上面咧，除咗關節就會痛咁樣。 Mm. 不過入往往就係咁啦。嗰陣時我哋都有個同事啦嚇，佢就患咗呢一個叫做紅斑狼瘡，唔曬得太陽嘅。咁、但係佢每日黃昏就練跑，佢都完成咗好多個馬拉松。咁、所以咧都即係好都好犀利啊！ 好有鬥志。 係啦，冇錯啦。究竟係跑步練到你嘅鬥志，定係鬥志練到你跑步？ 咧？跟住咧，今晚啊十点钟咧，我就好想睇一个咧，零距离科学未来工程风力场，即系呢个又令到我有啲反思嘅，就话成日就我哋咧就好简单啦。如果你话，我咧就整啲太阳能发电，咁啊跟住咧太阳好嘅时候咧就可以卖啲电咧就俾电力公司啦。嗱，咁你系咪就希望太阳好啊？ 系啊， 系咯。但太阳好咧，你屋企热咧，你又开多啲冷气，你用多啲电， 系喎， 系嘛？你件事好得意，好啊！咁唔系啦，咁我整啲风车啦，我屋企嗰度啲风好大嘅，咁你咪希望大风咧？ 系啊， 咁但系打风又可能会吹冧你个风车嘅， 吓、 咁所以咧，你有时咧喺度谂啊，够即系亦都等于一啲人咧，佢就我买定啲金摆保险箱，点解你要咁做咧？打仗嘅时候咧。哇！你金先有用啊，咁你系咪忙打仗？ 系啊，你想打仗咩咁？ 所以呢样嘢咧，即 系好矛盾啊！ 反思啊，好矛盾啊，系啦。咁啊，好啦，今日风力场讲咩咧？就其实咧，风力发电咧，就系一场好特别嘅竞赛嚟噶。咁你就要喺啲好大风嘅地方，例如啲英格兰海岸嗰度咧，咁起啲全世界最大嘅风力场。但系因为嗰个环境恶劣啊，咁啊，同时令到咧工程啊或者系维修咧都系困难。咁而另外呢咁咁难好整呢个浮动式风力场。喺边度打大风边度最恶劣呢，我就将嗰个风力场呢运去嗰个海面嗰度浮喺度。咁去攞啲电力。咁究竟又去点 样。稳唔稳阵啦。好啊，唔该 Kason。 唔该 Kason。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埔新界北总区警察总部朝早七点几传出枪声，一名冲锋队警员受伤，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抢救。据了解，现场并冇检获遗书，警方正调查事发原因。理大研究团队分析，机场贵宾室确诊女职员较大机会是被英国来港转机的旅客感染。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月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停所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转机旅客是比较难执行，因为当其地方开始放宽旅游，如果香港暂停办理转机，对航运业的影响需要认真评估。萧杰恒认为，当局可以将转机和出境旅客分开处理，不要让他们在同一个餐厅或贵宾室用餐。对于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就旅游气泡作进一步讨论，萧杰恒认为这是一个颇为实际的做法。既然两地政府的防疫政策不同，双方不再讨论旅游气泡是预期之内的结果。南韩新增20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2000宗确诊，累计超过232000宗。新增病例当中2000宗是属社区感染。另外新增6宗死亡病例，累计2197名患者死亡。南韩政府决定将现行防疫响应级别再延长两星期至下个月5号，即是维持首都圈4级、非首都圈3级。限制私人聚会人数等措施。国务总理金富谦表示，虽然民众积极配合政府防疫工作，但疫情第四波大流行仍然持续猖獗，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地方政府亦都将设立小组负责监管落实防疫守则，有系统地应对疫情。塔利班发言人沙恩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专访时表示，塔利班人员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在阿富汗的和平重建方面一直发挥作用，希望未来中国亦都能够为阿富汗的建设作出贡献。谈及建国目标和计划，沙恩说，以巴拉达尔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坎大哈省是为了与各方协商，期望成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完成。沙恩又说，目前在塔利班控制区内，女性享有自由，可以正常参与社会生活，阿富汗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决定所戴的头巾式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83点，成交金额10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跌18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0.2，419.8系跌1蚊。阿里巴巴158.6跌3.5，美团196蚊跌6.6，中国平安65.45升2毫。中海油7.75是跌3.7，建设银行5.72升5仙，港交所466.8跌5.8，友邦保险97.8升0.5，小米集团23.6跌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是109.7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3，人民币6.49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2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46美元，卖出1,78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啦都是比较挤塞的，而家龙尾排到去伟业街天桥近住德福花园，亦都影响到观塘道上龙翔道天桥啦，都是挤塞，龙尾就是德福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伟业街天桥近住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挤塞，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富山道桥底。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一直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院。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科学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足球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我是人力资源经理招聘组的陈允玲小姐 Belinda。飞机维修主要一定要有主动啦，同埋唔怕辛苦啦，对行业有呢个热诚啦。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 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威部母语，不容歧视。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一个雪柜。最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女朋友想换咗屋企个雪柜。我朋友作为一个24孝男友，即刻帮佢出去挑选一啲唔同型号嘅雪柜啦，有大有细，有高有矮，乜嘢颜色都齐。跟住佢同佢女朋友讲：我搵到呢款雪柜啱你。佢女朋友听到之后就话啦：有啲乜嘢风顺啊？我听到呢度即刻唔知讲乜嘢好。在我们的共识里面，雪柜就是给我们雪嘢的咯。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雪柜有什么功能呢？我们应该共识了，雪柜就是给我们雪藏食物的咯。即是等于我跟你说，我帮你买了盏灯，跟着你问我盏灯用来做什么。盏灯给我们照明咯，地方太黑就要有盏灯。一盏灯不是用来照明，那这盏灯还会有什么风顺呢？两个人相处，有时讲什么都要讲得清楚一点，起码对所有的事都要有一个共识，慢慢就会累积。譬如游乐场是给我们游乐休息的地方，学校是给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共识了某些事之后，就会有一些特定的意义。或者再讲得简单啲，一件物件有佢固定嘅用途，我哋大家都应该知道。例如电视机系用嚟睇电视节目，用音响组合听音乐，但系系咪每一个人都明白先？当游乐场唔系用嚟游乐，学校已经唔系学习嘅地方，电视节目唔使用电视机睇，音响组合唔系听音乐。是这一样东西随着时代不同了，还是是我们的共识变了呢？可能大家觉得一个地方一件物件只是得一个功能已经不够，手提电话都不是只得手提那么简单，直头要是智能啦。我们要将不同的功能放落同一个地方，其实是想为它增值。但是有没有想过这样会搞乱大家的共识呢？将食物用低温储存，所以要有雪柜，最简单不过心照的啦。原来现在人和人沟通不是你想象之中那么容易。简单一个雪柜的用途已经令到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对一些基本的认知都不理解，我哋以为互相明白嘅嘢，原来唔一定啊！我朋友听我讲完之后就话啦：，你咁劳气做咩嘢咧？呢个礼拜神光第一线都讲过雪柜啦，你唔记得啦咩？而家嘅雪柜除咗雪藏食物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function噶。例如可以制冰啦，唔同间隔有唔同温度，可以抽真空都得。智能雪柜仲可以提醒你几时攞啲嘢出嚟，几时放翻啲嘢入去添。乜你唔知咩？雪柜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噶。原来唔明白嗰个系我， 看来我要将对每一件事我们以为已经有了共识的认知重新再认识一次。游乐场可能已经未必是用来游乐的地方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犹如巡行和回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年？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绝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激吧？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激吧？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夜点会否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想讲一个咧几得意嘅产品啊，就系同雪糕有关嘅。咁、你知道我都好关注啲 雪糕 嘅款式噶嘛？ 明白嘅。 咁咧，好多朋友就话食甜筒嘅精华系咩啊？ 甜筒的精华就是个最后个嘟嘟嗰个位嗰嚿朱古力， 冇错啦！嗱，好多网友咧都系咁讲，点会啊？大家都即系我谂问十个人，有八个都会系咁讲，跟住食到最尾啊！ 不过 嗰个尖尖啊， 其实咧近呢我估近呢五年啦，我真系好少食雪糕，可能三个月食一次咯。系啊。真的，因为真的很怕肥。 但是一个引头来的，当你夜晚开始了这个习惯，你就会是啊，成日即是心思思食完饭就会想吃一个。 我近排都是啊，开始了另一个引头啊，在你讲一阵再讲雪糕。 是。 我现在喜欢了吃烧味饭啊。 哦。 是日日都要吃烧味饭啊。唉， 马佬啊，真系 冇咁 讲，好 香！我而家即刻有嗰个味蕾，有个冲击、啊。 但系我旧时咧食都系食嗰啲， 你中意食咩啊？ 叉烧鸡饭，旧时细个系叉烧鸡饭，依家咧唔得，搭嚿润落去。 哇，咁又真系唔系咁健康、啊。如果 成 日食， 但 系 好好食噶嗰啲润系。 我唔食内脏嘅，你引诱唔到我。 Okay, good， 系 啊，几好。 你讲烧鸡，继 续你嘅健康生活啦。 我就中意乳猪，唔系继 续食你嘅雪糕。 雪糕都唔係十分健康，但係咧就咁講起呢一個話嗰個甜筒嘅精髓啦。咁我細個都有諗啊，點解要最尾有朱古力噹噹咧？咁、肯定就係費事佢即係向下流啦，嗰啲雪糕融嘅時候咁啊，有嘢頂一頂住啦。咁啊，又即係嗰個咧。其实你平时食朱古力你冇咁 enjoy 㗎喎。你係食甜筒嘅时候食到最尾嗰啖有朱古力呢。 係觉得正嘅。 係啦，就觉得如获至宝咁样㗎喎。咁你发现呢，原来喺英国嘅一盒呢产品喎、就係淨係一个甜筒个噹噹。咁但係你知啦，佢嗰个噹噹都系好似一个三角锥体咁样噶嘛， 系三个圆锥体， 三个圆锥体咁样啦，咁佢都系好似一支迷你甜筒咁啊嘛，佢又系咁样攞个纸咧系包住咗嘅，咁个顶亦都系有块纸咧封住咗啦，总之好就好似一支迷你嘅甜筒， 但系一开就已经到朱古力个格咁样咯， 就已经系朱古力嚟噶啦，咁即系其实简单嚟讲，佢系一个甜筒，但系冇雪糕嘅咁，咁但喺英国嗰度咧，原来有得卖， 如果系俾你买翻嚟香港， 哇！我见到好多网民都话好想试，系 啊， 佢话我食甜筒就。系为咗个噹噹咁样，跟住但系有网民就喂，但系除翻开佢同啲甜筒一样，即系价钱、 哦，你咪运费，点 解你唔自己买盒朱古力食啊？咁样啦，咁就系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有个即系威化喺出面包住咧，系你就觉得好正咁样，咁啊真系因为好多人觉得。嗰、那個係精髓，咁所以就有公司推出咗呢個產品啦。 幾有趣喎 ，Kitty 呢一個推介，未至於係消暑啦。不過即係各人有各人喜好啦，咁樣舊時就即係拍拖年代，成日都會一支甜筒啊，兩個人食咁樣啦。咁就公共衞生嘅情況，講真，即係喺條街嗰度舐下舐下食雪糕，其實都少咗、因為你都覺得哇好多細菌啊、剩啊咁樣咯。 你而家都唔會拉低口罩喺條街度食嘢啦，講 有 嘅， 你雪糕車嗰啲咪會咯，因為你雪糕車嗰啲。溶得好快噶嘛，你唔即刻食咧，佢真系溶到你成只手都系。 讲真的，疫情之后咧，我好少喺街度，即系譬如你话突然之间想吉串鱼蛋，以前会噶嘛，即系你会喺街边吉串鱼蛋食啊，或者你话啊见到雪糕车会买。而家因为你戴住口罩，觉得唔方便咧，你真系会减少咗呢个意欲啊。 啱啊，所以即系真系进入一个新嘅常态，就算买都系即系买翻屋企食， 买翻屋企食咯，系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讲下一啲治愈同埋减压嘅方法。嗱、我首先分享咗自己嘅治愈同减压方法先啦。我由细到大咧，对于有一啲嘅物料咧，系情有独钟噶。我系好中意揿嗰啲啪啪纸噶。 哦， 系啦，我系中意到点样咧？我譬如咧，如果买完一啲货品咧，而家咪好兴咧邮寄嘅时候咧，会搵啲啪啪纸包住嘅。我系会留翻嗰啲干净嘅啪啪纸啦，我都会抹嘅。而家因为疫情关系啦，都会搵一啲消毒剂去抹一抹佢。然后我会储起佢咧，细细块，譬如有啲真系攞嚟包过嘢之后咧，我会唔舍得抌啊，然后我就会咧得闲嘅时候攞出嚟揿下佢咯。呢个系细细个开始中意做嘅一样嘢嚟嘅，同埋我觉得好减压，同埋好治愈噶噃。 我想讲咧，呢个波波纸咧，我细个都系觉得佢就有呢、一个减压嘅功用啦，同埋佢有包裹住一啲物件，等佢运送可以有一个保护作用啦。后来咧，我发现佢仲可以用嚟整嘢食啊！ 吓，唔系嘛，整嘢食？ 所以我唔知道、真系。 所以咧，我嗰阵时系特登买咗波波纸，即系翻嚟咁，当然你要即系好干净咁样清洁同埋消毒啦，做咩？就系咧，你整 蛋，14亿人震惊了。 你整蛋糕嘅时候咧，你咪即系个面咧，你会即系有好多装饰噶嘛？你将个波波纸咧，将佢印落个面嗰度，再拎翻起咧，仿佛就好似一个个蜂巢咁样噶个面，所以其实系好靓噶。 即系攞嚟压啲花纹 咯。系啊系啊，就会变咗蜂巢咁样咯。咁嗰阵时就系啊，就因为咁样我又买咗。 上网人哋教你噶？ 系啊，嗰啲日本嘅主食频道咯。 好多人惊， 系咪 因为嗰啲始终系即系感觉污糟啊嘛。 系啊，所以咪一定要清洁干净，系啦、啊，消毒咗先。 咪最紧要系唔好俾人见到啊！即系等于后巷冇牙婆咧，一定唔可以俾人见到咁解咧。抡翻啲蟹肉出嚟， 好热门喎呢排后巷冇牙婆。 又真系、 啊。 分翻啲蟹肉出嚟。 嗱，不过咧，我有时都同意嘅，即系如果你咧见唔到嘅话咧，你就莫论佢嗰个制作过程系点样整啦。但你见到你硬系觉得好似呢一样嘢唔系好应该咧，同啲食物摆埋一齐，同埋仲要咁直接，因为你冇得洗翻个蛋糕先噶嘛，我感觉好似怪怪地。嗱，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因为泡泡纸咧始终都唔系好环保啦，同埋都有佢自己嘅用途，咁啊尽量少用啦。咁最近咧，我自己咧就喺一啲文具店啊、书局咧就见到有一个好热门嘅玩具，佢个样咧都有少少似呢一个泡泡纸、 哦、 你哋有冇听过嗰个叫做灭鼠先锋嘅游戏啊？ 有啊，即系依家喺啲报纸档都有得卖噶啦，即系总之有啲胶粒咁啊，每人。但最多就撳三粒，跟住咧就要點樣動動腦筋啦。小朋友嘅界別啦，好 hit 嘅呢一個。 係啦， 我上次咧又係去人哋屋企去作客咁玩啦。佢有小朋友啦，我哋買咗幾嚿呢啲咁嘅撳下撳下嘅嘢啦， 係啊， 好開心，歡喜若狂，才不過幾蚊雞。系啊， 都系最近啊！我谂最近呢一个月突然之间四围都有得卖咯，系啦。咁最近呢两三个星期突然之间咧，我发觉自己社交平台基本上所有有小朋友嘅屋企咧都有呢一类型嘅玩具。嗱，点我讲系呢一类型咧？我首先咧第一个目光望到佢嘅时候咧，我系觉得佢貌似泡泡纸嘅，因为佢真系一个个咧可以俾你扑入去嘅窿，而且咧佢个声音，因为佢用直胶做嘅嗰一个，咁你就有唔同嘅图案啦，亦都有唔同嘅形状同埋 size 嘅。咁所以咧，我第一下咧望落去，我係完全理解唔到佢係乜嘢嚟。我諗緊，哦，係咪似人哋嗰啲製冰嗰啲帽咧？因為佢真係幾似一個個凹咗落去嘅窿窿咁樣啦。咁、而且啲顏色啊同埋物料，我就諗緊啦，係咪攞嚟整嘢食嘅咧？我初初覺得，崔傑同你都可以諗下買塊咁嘅嘢翻去壓花。其實我覺得都一樣，佢又大又細嘅，亦都有唔同形狀啦。 我會懵嘅對住呢啲， 點解嘅？ 一路係咁撳，一路有聲，跟住佢又可以繼續撳嘅時候咧，我個人會開始懵嘅。 哦，但其實都真係幾需要用腦嘅。如果你真係攞佢嚟当一个正式游戏咁样玩，因为你要计到佢咧，嗱，譬如头先阿 O 都讲咗啦，最多只可以揿三粒，咁啊要连住嘅，咁啊就一人譬如到你嘅就到翻我咁样啦，就轮住嚟揿啦，揿到最屘咧，如果剩翻咧嗰一行只系得翻一粒咧，嗰个人就输啦。 呢个系斗智斗力游戏嚟嘅， 我唔中意玩呢啲， 系啦， 因为平时开工做嘢嘅时候已经 好攰啦嘛， 放假都仲要即系休息都仲要用脑，会好辛苦。 锻炼下嘛， 好似话有个朋友仔讲咧，话呢个游戏咧都系一个十零岁嘅小朋友去发明嘅，咁跟住咧就推广到全球啦，所以就即系呢个小朋友都发达咯。 其实好劲啊，即系尤其是发明游戏、 哦。我个仔会唔会发明呢啲游戏咧？我跟住发达。 你俾心机做嘢啊！ 点解你成日都系谂呢啲方 法？ 不如你自己发明啦！你而家发明都唔迟噶，你唔使突破嗰个年龄界限。 咪系咯。 系、哦 啊，你谂下自己先啦，唔好教个仔啊嘛。 可能小白投放喺小朋友嘅资源实在太多，佢无所不 佢好想快啲攞翻回报， 成日谂回报，跟得你多啦。哦， 我 日日喺度谂回报， 最大嘅回报系唔好生小朋友嘛。我讲过俾你 听，唔好咁样， 讲过俾你听， 唔系咯， 冇听啫嘛。 咪调翻转咁讲，最大嘅投资系投资喺自己身上，可能好听啲系咪咁？ 系咪？咁样讲翻你嗰个揿嗰个灭鼠先锋先。 嗱呢一个。我自己咧就唔中意攞佢嚟当游戏嘅，但系咧我发觉坊间咧真系好流行。咁我喺譬如喺香港，譬如学阿欧华仔报纸档又有啦，咁我喺啲书局啊、文具店啊，甚至乎系一啲即系卖啲奇形怪状嘅家品店嘅铺头都有啦。咁咧我本身都不以为然嘅，咁但系咧最近因为我先生买咗一块细细嘅翻嚟咧，咁我屋企嘅小朋友就好感兴趣啦。跟住咧我妈咪咧就发现原来上网睇咧，嗱头先你咪讲个风魔全球嘅， 系啊， 香港见到嗰啲咧市面上咧系多数都系。是细细块嘅，即系应该细过份报纸嘅，多数都 系 啦，大概即系最普遍嘅 size 啦。跟住咧，我妈咪竟然发现咗咧，原来上网咧有啲咧类似地毡咁大幅嘅。 好正喎呢个， 喂， 我想玩喎呢个真系， 系啊系啊， 唔系最细嗰幅都唔细咯，我想讲，你谂下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谂下，如果门口嗰块地毡都好劲啦，但我见到嗰啲咧，系好似啲小朋友嗰啲咧学行毡咁大块啊！我谂大概有十尺乘八尺咯，但系佢嗰啲扑扑，即系嗰啲圆形嗰啲地鼠洞咧，系冇大过，即系话佢起码有可能过。过千粒嗰啲窿喺度俾你揿咯， 玩一个集恐惧症嗰啲人都惊， 系啊，咁啊系，咁啊系，咁啊 集恐惧症应该 会痕嗰啲人见到嗰啲， 系啊， 系噶，集恐惧见到会痕噶嘛嗰啲， 系啊，咁即系可能自己要避一避啦。如果系呢一啲朋友话，但系真系而家坊间越出越多呢一类咁嘅嘢咧，咁我觉得嗱，如果过分用脑咧，我都懒懒地嘅，我都唔想真系玩咁大块嘅，细细块就 OK 啦咁。咁但系真系而家呢一个成为咗一个新嘅趋势啦。咁有啲人就会真系用智力嘅方向。去玩嗰嚿嘢，我咧就系用自愈嘅方向，我真系中意揿下嗰啲窿咁样咯， 系咁揿， 系啊， 都几多呢啲减压小法宝嘅，有啲啊青豆三粒俾你揿出嚟，跟住缩翻入去，揿出嚟， 我好中意嗰个咧，即系暗疮个玩具，大家都可以试下，即系周末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啲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